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见到出边十五度嘅气温啦，咁啊呢几日嘅气温都系徘徊喺呢个度数啊，特别朝头早嘅时候，咁啊今日朝头早个感觉咧，又好似比寻日啊更加就凉咗少少啦。早起身嘅你咧，咁啊记住咧就着得件衫，千祈就唔好朝头早啊已经冷亲啦吓，或者即系啲风啊唔知出边大唔大啦，咁可能吹到头赤赤都唔出奇，咁戴翻顶帽都一样可以。我呢就已经准备了颈巾给自己了，希望可以暖粒粒。早上的时间来到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看到今天就是2022年的1月14号星期五来的，明天和星期日呢，如果是五天工作的朋友就可以休息一下了。今天呢可能很多家长都很头痛，因为幼稚园和小学都要在家上堂了，不是说偷懒的，因为他们都要上网课，希望呢小朋友在家裡都可以就是俾心機加油努力學習啦。 晨光每日一格， 記憶對我哋嚟講咧，的而且確係好神奇。記憶亦都可以累積我哋嘅智慧，增長我哋嘅知識。記憶亦都可以包括咗好多嘅情感喺入面。不过有时候记忆都会不小心忘记了，有时候是真的忘记了，定还是我会用记不起去到形容呢？无论几时都好，可能每一刻都是一个记忆的交叉点，为了过去或者在未来相遇之处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刻了。不过呢，有时候记忆忘记了呢，是好事来的。为什么呢？每一日都有一个新的一天，或者当你跟朋友交互，哎呀被对方激亲，你在记忆上面将这个记忆忘记了它，其实又是令到你快乐的一种原因来的。所有的事情不是说记到它牢牢记住是好事的，有用的我们记了它，没有用的我们忘记它。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你经常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又怎能够快乐呢？成功的人士他们往往都是一些比较宽宏大量的人，胸襟广阔的，因为他们会选择性记忆。是不是没人得罪过他们啊？我都几敢肯定说不是，可能还有几多人得罪他们啊。但是呢，他们又宽宏大量，因为他们只是记住怎样将自己的事情做好它，然后怎样可以将更加好的事情又做得更加好。记住呢啲，咁咪好咯。不过有啲嘢一定要记住，身边嘅人同身边嘅事。 你记起吗？见证新婚快乐，病了吃风包那么，跟我贫穷和落魄，今天你。记起吗？最紧张的那么，孩儿在超声波，微动作做母亲的感觉。记错让衙门派记错，记错如何叫我有那些感情。一清二楚，记错服药年龄，记错你似儿童上课，下半生记不起我，下半生也一起过，别介意辛苦我。你记起吗？任性固执的那么，无聊事互相反驳，胡闹却最动人的后果。不知道，不知道，你已不知道。着你最。 眼今分快乐，年华细水漂泊，无论你未记得都真确。期望我记得你长寿到伴你走翻天国。 都是这句说话，有阵时记忆可能忘记了啊，记唔到，又或者记错咗。不过感情呢就唔会搞错嘅。李一勤，湿轮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六分啦，吓咁啊，当然啦，晨光第一线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最近天气冻冻地，可能都减少咗大家食水果嘅意欲、哦。不过人呢，每一日都需要吸收足够嘅维他命先至得嘅。唔讲可能唔知道，原来每一年嘅十二月至到第二年嘅三月，都系香港士多啤梨收成嘅时期嚟噶。唔单止可以食到香甜可口嘅士多啤梨。更加可以为身体补充营养素，保持身体健康。有注册营养师就话，原来一日只要食够八至到十粒嘅士多啤梨，就可以补充足够一日嘅维他命 C 噶啦。唔单止系咁，原来仲可以加强抗氧化嘅能力，协助身体对抗炎症同埋相关嘅症状噶。注册营养师就话，士多啤梨系属于低升糖嘅食物。除了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花青素等等的矿氧化物之外，它的这些矿氧化物所具有的矿氧化能力更加可以保护和协助身体对抗癌症、心血管疾病、代谢症候群、神经疾病等等的炎症。不过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士多啤梨并不是人人都啱食的，例如肾病的病人和有结石体质的病人呢，就需要控制自己的摄取量了。因为士多啤梨是属于高钾的水果，所以肾脏病人呢就需要限量摄取了。加上士多啤梨有很丰富的叶酸，所以有结石体质的人士就需要适量摄取，而且还要补充大量的水分。我自己呢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吃士多啤梨的人来的，看来我都要好好把握这几个当造的月份，品尝下唔同嘅士多啤梨啦。 长毛尽绿色的种下，似月满那深秋，像头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步日，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的 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像无尽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保佑，像弯月大海的白浪，似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心，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 案手法、 交通意外趋势、 毒品、受害人心态、 科技罪案、 交通黑点、 青少年罪行，好惊、 好怕，唔使惊， 唔好怕。 神光警星全部话你知， 全新环节。 神光警星， 逢星期五，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神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上的时间6:23，外面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9%。早上的时间梗是开始就找来一些啱大家去的地方了，虽然说现在很多的地方都不是那么希望大家就去了，尽量就不要那么多人了，抗疫嘛，抗疫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但如果你都想去的，或者搜集啲资料的，可以准备定啲乜嘢呢，就准备定过年啦。咁嚟緊过年嘅时候啦，都会有啲乜嘢呢，就係呢一个去嗰啲花市呀。花市呢都已经准备咗一啲资料俾大家啦。不过呢亦都可以先介绍一下呢，咁如果大家諗住平平地去到入货嘅时候啦，都几介绍大家去深水埗一带喎。深水埗一带咧，咁啊而家都已经咧就系挂咗好多嗰啲咧，就系有关于贺年嘅挥春啊，有关贺年嘅一啲叫做装饰啦。咁啊见到咧利是封、挥春，或者咧系有关于咧就系一啲过年嘅饰物都已经准备好晒，再加上好多咧都已经见到今年个 design 啊，今年个设计咧就加入咗呢个虎年啊嘛，系咪？虎虎生威啊！咁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摊档啊，卖一啲衣服嘅，有啲中式嘅服装，咁啊，亦都咧有啲可能系譬如俾小朋友穿着嘅旗袍，我讲紧都系几十蚊嘅啫，有啲头饰啊，又系讲十几蚊嘅啫，即系封建游人啦吓，咁啊，大家就可以按住自己嘅需要去到嗰度咧，就系选择一个咧就系啱你嘅，或者你中意其他区份嘅都一样得嘅，咁啊，总系会揾得到嘅。好啦，除此之外呢就仲有啲乜嘢呢，咁啊唔可以少得嘅当然呢就係搵返一啲有关花市嘅资料啦。咁啊唔同地区呢亦都准备咗呢花市㗎啦。嚟緊嘅时候呢，咁啊其实而家都见到有部分嘅，而家14号啦。有啲嘅商场入面呢都已经呢就摆咗一啲嘅年宵嘅市集啦。 咁啊，当然希望大家咧就早啲去帮衬啦，系咪先？例如咧，沙田区又有啦。除此之外咧，有啲嘅地区咧更加会以唔同嘅省会啊，去到咧就系做主题啊，设立一啲咧就系有关于新年传统嘅感觉。有啲咧亦都会咧就系喺商场入边啊，揾嚟一啲嘅卡通人物啦，又系同新年嘅，所以话咧其实虽然话就话十四号再两个星期到嘅过年，咁但系咧叫市面上都已经唔少咧就系有关于咧就系农历新年嘅装置同埋布置，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早啲咧就去消费买定啲嘢办下年货咁样咯。 Just lead on me, Pixe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9宗输入和5宗与其他个案相关。 曾经到过铜锣湾希慎广场食肆牛戏的20岁大学生确诊，当晚同一时段的44名食客需要入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追查相关人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包括2名在屯门同一个医疗集团工作的护士，其中一人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护理学的学生。卫生防护中心怀疑两人曾经到过的多间诊所出现爆发，曾经同两人同时段工作的人士需要检疫。政府晚上将屯门龙城花园第一座以及海德花园二座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他们需要在处所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已经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是在上午大约7点完成行动。政府在受限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接受检测。英国白金汉宫表示，经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同意，安德鲁王子已经归还军衔和皇室赞助，身份变成平民。白金汉宫的声明指，安德鲁王子不会再从事任何公务，并且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为目前在美国正面临的性侵诉讼辩护。路透社引述皇室消息人士指，安德鲁不会再以任何官方身份使用殿下的头衔，他在皇室的其他角色将会分配给其他皇室成员，不会归还给他。法新社报道看到安德鲁离开温莎堡附近的住所。早前一名女子朱弗里在美国对安德鲁提出民事诉讼，指控安德鲁2001年在商人爱泼斯坦穿针引线之下对他性侵，而当时他未满18岁。安德鲁要求法官撤销诉讼，但遭到驳回。他透过律师回应指，明确否认有关虚假指控。欧洲多国疫情持续严峻，法国单日新增超过305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225名患者不治。法国有过万名教师在当地星期四响应工会号召，发动一日罢工，不满政府未有为教师同学生做好保护措施，免受感染。工会又批评政府多番改变防疫措施，令教师、学生和家长都无所适从。部分人要求教育部长辞职。接近政府的消息表示，由于接近4月总统大选，当局未必会再任命一位新的教育部长。法国当局规定学校在疫情之下继续开放，如果学生曾经和确诊者有接触，需要检测3次。有家长认为学校有学生确诊个案，应该停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慢性阻塞性肺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黄慕年医生， 所有肺病的病人都是有3个大的困难的。第一呢，其实他们唞气困难；第二呢，断症困难，因为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很多时平时已经有感冒这样的症状，是吧，会有些咳啦、痰啊、流鼻水啊，咁基本上就同嗰个新冠肺炎嘅症状呢好难分开嘅。咁你諗下啦，即係年头到年尾，咁自己又担心其实係唔係呢，咁如果係咁，倒不如早啲打个疫苗，早打咪早安心囉。去到年尾嗰阵时候可能係流感嘅季节，咁两样真係好难分㗎嘛，咁不如早啲打，有个保险囉。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6，咁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拳路坐咗喺度啦，同大家倾紧偈啦。咁啊，我打俾边个好咧？今日朝头早不如打电话俾阿钟哥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诶，咩事咁开心咧？ 今日同今日嘅题目有关 吓， 欲速不达。 哦，就系同你send 俾我之前两个嘅信息系好有关系啊，系嘛？ 系讲到最后一秒钟， 唔紧要， 欲速不达。 所谓都叫赶到啊嘛，系咪？ 未仲有少少啦，就 send 咗俾你啦，啲即系今日嘅嘢 啦。 咁点解咁惹气咧？真系有时候作为一个创作人咧，成日都话慢工出细货，慢工出细货，唔急得唔好催唔好赶咁样。但系咧，当你唔催唔赶，你又唔会做嗰啲嘢。咁所以咧，成日个心就话，唔好赶啦，欲速不达。你想赶急，你必定做唔到嘅。 系啊， 咁但系咧，永远有一种好神奇嘅力量，最后一秒钟咧，你就搞完。 我唔知点解真系咁嘅，做创作好多时真系咁。同埋咧，人哋同你讲个 deadline 咧，其实可以唔使理嘅。唔知点解做创作啲人咁发觉。 系啊，即系永远有呢个死线啊嘛 ，deadline 啊。系啊 ，deadline 系我嚟冲击噶嘛，你永远咧就最后嗰日，最后嗰日，我哋比最后嗰日仲会长命多几日嘅。 系啊， 所以 deadline之后咧，可以改嗰条线。 我哋可以改条线噶嘛？咁话说咧，其实咧喺呢个时间管理上咧，我哋作为呢一个学头嘅人，系应该要多多学习，同埋多多改善或者优化嘅。 嗯，啱。 咁因为咧，系啊，你永远都系话将嗰条线系咁褪，又或者系。我唔想趕，希望留多啲時間俾自己做一啲創作上嘅嘢。其實咧，某種程度上都係一個藉口嚟嘅， 不斷揾藉口 不斷揾緊藉口嘅。嗱，即係好似琴晚到今日，我就冇，又係冇瞓過覺。 嗯， 咁因為一路去處理緊另外一啲劇本上嘅事啦。 嗯， 咁我琴日晏晝一路喺度諗緊點樣寫搞個劇本，即係點樣改緊第三稿啦，咁樣喺度改緊劇本咧。咁但係其實我中間係可以先完成咗啱啱 send 俾你嘅嘢嘅。 哦， 咁但 係 咧，我一路喺度等緊啊，不如改完先啦，改完先。 嗯， 但係喺個時間管理上咧。是真的做得差的，即是这个都要认真。咁终于呢最去到5:00嘅时候已经唔系喎，5:00㗎喇喎。 係呀，5:00㗎喇。我都奇怪点解我好似4:00send message 俾你覆到我嘅呢？ 因为我未瞓囉。4:00你 send 俾我哋起咗身啦，啱啱。 係呀，其实嗰陣时候我已经返咗你。 哦，你返咗嚟啦已经。 係呀，我好早啊，我都返得。 唔怪得知啦，咁我又咁早你 send 过嚟 ，send 咗啲嘢俾我听，咁我即刻听啦。咁跟住咧，跟住喂唔系喎，5:00到，快啲快手搞咗今日嘅嘢先啦。咁跟住就调翻转啦，先要做咗今日要做嘅嘢，咁然之后先改个剧本。咁所以其实系真系可以做得好啲嘅。 同埋啲听众听到我哋之后咧，哇，又话4:00啊 send message 啊，又翻咗公司又未，啲时间咧其实真系同一般人都。 差几远，几匪夷所思啊！真系。 所以点解正话你一打电话，我响电话嘅时候，我会咁开心呢？因为真系我打呢个电话之前嗰一秒钟，我啱啱录完最后一只字，跟住我就即刻打过嚟俾你啦。 哦，咁啊搞得掂啦！所以睇下把声几精神， 几精神咁样。好啦，我快执埋啲手尾先。 好啊， 我都要翻嚟噶啦，阵间见啦。 我哋一阵间见。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啦，揭揭我哋嘅晨光百科先。不过之前都要提一提你出面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咁啊，朝头早咧都凉凉地嘅吓。咁啊，唔知道你会唔会想喺星期五嘅时间咧，就叫奖励下自己，喂，不如食好啲啊？系啦系啦，得唔得啊？喂，我哋品尝食物嘅味道咧，就系靠舌头嘅。舌头点解会感受到味道呢？其实因为我哋嘅舌头上面咧有好多细细粒嘅圆形嘅突起物，大家都知啊，呢个叫味蕾，就系靠佢哋咧去到感觉一下咧就是、食物嘅味道噶。各种嘅食物有自己唔同嘅味道，啊，丰富嘅味道可以俾我哋一次食咧就有好多好精彩嘅体验嘅，所以我哋咧就会中意食好食或者自己有佢自己个人嘅偏好嘅食物。我哋嘅舌头咧能够分别到咧就最基本四种嘅味道啦，位于舌尖上边咧嘅能够分别到咧就甜同埋咸，位于舌头两边嘅位置咧就能够感受得到酸嘅味道，舌根即系比较上近喉咙顶嘅位咧就感受得到呢个苦嘅味道。所以有阵时咧，如果你食唔同嘅食物咧，可能你要用嗰个唔同 dip 嘅方法咧，啊又有唔同嘅层次噶。好啦。点解有阵时候我哋闻到啲饭香咧？你发觉喂，我哋又会流晒口水喎。其实系因为我哋咧，即系一闻到咁香嘅食物嘅时候啦，吓好自然咧就已经会分泌出呢一个嘅唾液噶啦。其实即系话，当我哋食嘢之前啊，我哋嘅器官咧就已经喂 ready 啦，准备好咧做消化嘅工作。啊，实际上啊，唾液咧就系由一啲湿润嘅食物啊，去到咧就系有呢个唾液之后就可以帮助消化嘅。好啦，除咗食啊。舌头上感觉得到嘅味道之外啦，咁我哋当然咧就系要咩啊？闻下啦，我哋嘅鼻哥亦都可以闻到咧，就好多唔同嘅味道噶。嗱，味觉同埋嗅觉啊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噶，因此咧，例如喺啲品酒师啊，佢哋经常都会用鼻同埋舌头咧去到辨别唔同嘅葡萄酒嘅香味。有啲人嘅嗅觉特别灵敏噶，咁佢哋可以从事啲特别嘅职业，例如香水制造。他们能够闻到一些味道，我们平时的人未必闻得到的，就好像除了有品酒师之外，也都有品水师的。品水师的工作都挺特别的，他们就会很多时候在一些酒店工作，或者是一些著名的餐厅，因为他们就要找一些品水师回来就品尝一下他们水龙头出的水，或者滤水器出的水，水的感觉是怎样，就由他们写回 report，然后就由厨师咧去到用唔同嘅水去到烹调出啊唔同嘅食物嘅，所以咧原来唔同嘅工种对于身体嘅结构嘅要求都非常之不一样啊吓。咁但系点解我哋嘅鼻哥即系湿湿地嘅时候咧？喂，原来我哋都会令到我哋嗰个味觉咧有所改变嘅，点解咧？系因为舌头能够咧就系分别出几种基本嘅味道，头先讲过啦，酸甜苦。咸，其他嘅味道都需要咧嗅觉去到帮忙噶。嗱，我哋可以藉由咧，譬如饮一啲yogurt啊，我哋体验一下啦。如果将个鼻黏住嘅，我哋就冇办法咧，就系饮到呢个 yogurt， 佢到底系士多啤梨味啊、香蕉味啊、甜啊、咸啊。所以咧，有啲人就会话：喂，如果食药嘅时候又点啊？有啲人就喂，你黏住个鼻哥，咪可以将嗰啲苦口良药嘅药咕噜一声吞咗落肚啦。仲有，有啲咩情况底下我哋又会品尝唔到味道嘅咧？就系我哋嘅舌头咧，可能喂食嘢嘅时候太急啦，六亲， 当我哋嘅舌头受到伤害嘅时间啊，有机会咧系要等一两日啊，味觉先至完全恢复翻正常噶。原因系因为我哋嘅味蕾啦，可能受到破坏，咁啊需要啲时间咧就休息一下。保养下，咁好快脆咧，又可以恢复翻呢一个嘅味觉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咧喺我哋烹调食物嘅时候，或者进食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啊。太热嘅食物咧，有阵时的而且确话成日趁热食咧系好嘅。咁但系太热咧，又会整亲自己，咁啊搞到自己要休息一两日，冇得食啲好食嘅嘢咧。咁你话系咪弊翳咧？有好食嘅食物嘅话，不妨约个 friend 一齐出去，喂，我哋食下嘢啦！特别系今日星期五啊，食个靓嘅 lunch， 然后就可以谂一谂夜晚可以同屋企人食啲乜嘢咧。虽然而家好多都系 take away。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想你跟我追求，闲话语琐碎事留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无用再惊怕着地厚天宽，生命太短，限时拥 嘅时间揾嚟坤哥，难得你和我，时间嚟到早上嘅6:49啦，咁啊有啲行山路线可以同大家一齐开心 share 一下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啊嘛，我哋揾到咧就系山艺教练啦，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啊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早晨啊小白， 今日咧我哋即系介绍啲行山路线俾啲听众咧，边一段路线好咧？ 今次咧就因為凍凍地啊， 係 哦，就唔係食南美啊，我哋去深井啦。 哦，深井可以嚇食下燒鵝喎、 啊。哦，你真係犀利啊，淨係掛住食啊！ 行得咁辛苦啊，梗係揾一檔好食嘅嘢醫翻個肚啦。 但你食極都咁瘦嘅，你有冇搞錯啊？ 我背後跑好多步啊 ，Sunny Sir， 成日跑噶要。 係啊，我見你最近舉家都行山喎、 啊。誒、哎、啊，係、啊。是啊，一起行下山啊，跟住又吸收一下啲新鲜空气啊。不过嗰啲路呢，有阵时即係自己选择嘅时候都遇到少少嘅难关系咩呢，当我网上面搵咗一啲嘅路段啦，咁亦都搵咗几个队友一起去行，因为大家都行咗咁多年山啦，因为我哋行山呢其实都超过十二三年咁样㗎啦。咁呢香港好多山都去过啦。咁啊，諗住，哎，呢一段路咧就少行，咁啊又喺網上面揾曬資料啊咁樣嘅。咁去到嘅時候都遇到個小問題，咩咧？就是、因為我帶埋仔仔去嘛。去到尾段咧，有一段路嘅時候咧，發覺原來佢唔係話淨係我哋俗稱爆林咁樣嘅路，而且佢仲係咧爆林都唔緊要，爆林都預咗噶啦。咁但係問題咧，佢爆林嗰段路咧，佢好多嗰啲荊棘啊，啲荊棘咧就會刮到只腳啊、痛啊、又剩啊咁。咁嗰段路咧係因為資料上面冇講啊，咁所以咧嗰一刻咧我都諗，哎，好彩我又本身有手套啦，又準備曬啲嘢，即係本身都準備曬㗎啦。咁不過咧係有少少意外，就誒、哎、哦，竟然間咁吉腳喎，咁啊冇咗呢個心理準備啫。咁但係就係又印證到一樣嘢啦。平時你啲叫做咩啊？準備功夫做得好咧，就算有陣時嗰一刻資料唔齊咧，你仍然可以面對到同埋解決到個問題。 似猛廣告咁喎，唐三藏最犀利嘅功夫係準備功夫。 梗係啦，準備功夫真係要嗱。你諗下，其實一般人唔係話個個行山咧會戴手套嘅，但我每一次行山咧，我都係堅持戴手套嘅，因為你唔知道。山上面譬如你可能我借一借呢個位，可能摸一摸棵樹，棵樹好粗嘅，挨咁樣。咁可能有啲樹嘅樹皮咧，係好多倒刺喺度嘅。咁如果你話喺個山上面，特別我哋有陣時如果中意速行嘅話咧，即係會跑啦。咁我哋嗰隻手一刮一刮嗰個樹皮嘅話咧，就有機會成隻手流曬血嘅。咁但係有手套咧，去到任何位置或者你有陣時無端端行山唔係跑啦，你傾一傾親，你個人係可以好安心咧，隻手撳落去啲石頭啦，撳落去地下嗰度。咁啊有陣時如果你唔即係就住，哎我冇戴手套，我見到個石頭又好尖，唔敢撳落去。咁你个人就扑亲啦，咁所以我咧就行山中意戴手套就系咁解啊。 唔怪之你手咁白咁滑啦。 你冇摸过啫，你抡下我只手啊，又粗又鞋啊。 我自己就戴手物咧有个即系少少提议啊。 系。 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去爬啲位啦，要扶石咧，我个人咧就唔中意戴手物嘅。 嗯。 因为我哋细个学嗰阵时咧，啲师傅就话佢质感好紧要啊。咁又系真嘅，你佢质感啊，你摸住嚿石嘅质感咧，你松紧啊，嗰个树藤嘅粗幼嘅质感啊，你会直接 feel 到嘅。 系啊系啊。 咁当然啊，咁就系初哥嘅，又或者一般市民嘅，咁戴翻手物梗就安心啦。你唔会嗨中一啲我哋叫做七树啦， 系啊， 又唔会啲倒钩就好似嗨到啦。咁、但系咧就我自己就偏向唔系好中意戴手物嘅。 哦，系啊，咁啊攀石同行山又。兩樣嘢嚟嘅，不過而家我見到好多坊間唔少嘅手物咧，喂，真係進化咗喎！以前咧真係好似新年常所講，其實你戴一隻手物咧，你完全感覺唔到外間嘅嘢㗎。而家咧我見到有啲咩咩用咗特別嘅防扯布啊、防勾爛啊，跟住個質地咧好薄。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哇！我見到佢嘅時候，哇！又進化咗喎啲手套。好厲害喎、 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有市場就自然有人研究㗎啦。有時候大家我哋嗰年咧就買啲勞工手物咧，哇、又勾又剩又難 搞，嗰啲唔得。係 啊，而家有啲乜嘢 M 嗰啲牌子咧嚇，咁即係有啲即係啲工人用嘅，日本出嘅，真係好好用嘅。 咁啊！大家 我哋始終都係去跑得快嗰班咧，就可能扶住會好嘅啦。誒、我哋講下路線先。 係啊係，喂，嗰四分幾鐘，我哋快啲講埋路線先，快住傾偈啊！ 咁啊，今次咧個起點咧就係我哋喺荃灣地站。 嗯。 啊，咁啊就搭呢個39號巴士。 係。 係啦，咁就可以直接到噶啦。 嗯。 咁起點今次咧就其實簡單易揾嘅，喺荃景度上車啦。 係。 跟住就喺翻呢個叫做半山村落車。 嗯。 跟住就经过下花山， 下花山， 然后就经属龙石龙拱， 系 咁段路咧都系平坦嘅， 嗯， 系容易上，有啲泥路嘅，咁、完全平坦， 都平坦噶啦，因为佢泥路其实行得仲舒服过石屎路啦，系咪？ 哦，咁呢个又系 弹下弹下咁样啲泥路，几开心啊！ 咁跟住咧就經常龍拱啦，嗱，跟住咧就個四百幾米嘅山啊，你可以上嘅，但係唔上都得。 係， 睇翻樣嘢先，因為呢度咧起點一嚟咧，上下花山啊，石龍拱啊，咁就會由一百米攀升到四百米嘅上噶嚇。咁呢個就過往都提過大家啦，上山嗰陣時放慢速度啦，慢慢上啦，唔好急啦咁。因為我睇你啲嚇小朋友都係咁樣嘅，一上斜路嘭嘭聲咁樣爆走。即是年纪大就追不到。 是啊，你都不知道、我看着他追上去呢，他一个小朋友难道我不追咩？是不是？那即是什么、我又焗住跑咯。他又有青春、我没有青春已逝、我都。 不紧要，你买了给他嘛。 是啊，那今次 这段路呢就其实头半段呢去到青化塘都很容易认的，因为呢我们跟着那个叫 D61。咁呢個都係加油徑嚟嘅， 標佢處啦， 你擔心係啦，咁、你就唔使擔心我由01啊、02啊，去到就去到十一啊咁，咁啊每五百米有一支啦，中間又有呢、這個前夫仔嗰度有個公廁，前夫仔公廁咧就大家都知啦，都係即係簡陋嗰啲啦，咁啊啲做完全古道啦，完全古道其實仲可以再轉過去清快塘，不過我哋行翻條路兜翻過去經前夫仔啦，咁都會嗨中少少物徑嘅，不過唔多啦， 唔多啊呢段路唔多。 系啊，但系因为就行物径啊嘛，咁啊行翻呢边路就 O K 啦。咁、 嗯、 最尾出翻嚟咧，我哋就会喺深井村。咁啊嗱，食嘢啊，个人攋嘢就风雨游人啦。 系啦， 不过咧就走嘅时候咧，其实就去到走嗰阵可以搭翻五廿三啊、五廿二 X 啊，去翻荃湾啊、美孚啊。其实呢边咧就真系好就近啲北区嘅朋友仔去玩行下。 系郊游都相当之唔错啊，其实呢段。 OK 嘅段路咧，又唔系话特别长，都系大概十一公里。 同埋 系好多都系平路多啊嘛。 系啦，我就系想讲啦，行得舒服嘅十一公里咧，同行得辛苦嘅五公里咧，都差好远噶。呢、這个真系， 系 系咪？即系阿 Sunny Sir 攀石就知啦，话俾你听啊，呢段路咧其实就两 K 嘅啫。哇！嗰兩 K 隨時用你四個鐘啊，咁樣咁你真係搞唔掂。 哦，即係我哋有時會去訓練班啦、啊，咁我哋有啲三級訓練，做領袖級就勁抽啲嘅，要孭曬裝備啊，孭埋繩啊，行條石間啦、啊，但係唔落水嘅。嚇、啊，因為落水其實就有機會犯咗水務條例。即係可能大家唔知道啦，原來香港水務署咧有好多山間啦、啊、集水位啦、啊，係佢叫集水區啊。 哦，係啊，係嗰啲係唔準落嘅，因為一落咧，你掂到啲水源，其實有機會係污染咗啲水啊。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唔知道就讲声先啦，唔系阵间有啲人以为啊，点解啊，你都冇刮过啊，因为我哋试过即系俾水务署嘅朋友提醒，喂，你哋唔好落水、啊，可以行间，咁哦好啦，咁我哋跟住我睇翻上网位下，啊，原来佢所谓嘅叫做集水区咧。基本上香港八九成的水源的地方都是属于他们管理的。 是啊，因为他们的集水区其实为什么会集到水呢，就是因为附近有河流啊，将水呢就即地心吸力啦，水啊水啊水到来他的集水区嘛。那如果你污染了河流、又污染了集水区，那他呢就有机会可以即保留回权利，看看控不控告你的、 啊。是啦、啊、没错，不过我有一次见过就即早排啦，见到有人落去水塘游水添。 系 咁，唔知最尾有冇受到相关嘅提示啦。 其实水塘咧就一定系摆咗个牌喺度啦，咩唔准钓鱼啊，唔准游水啊，唔准污染水源呢啲一大扎咧就冻晒喺度噶啦咁样。咁但系你话喂有啲相关人士我见到钓鱼、啊，咁某啲部分人士咧佢哋攞正牌嘅，咁有啲申请嘅正确途径申请嘅，咁你就唔好谂住见到人钓你又钓啦。咁啊！呢啲真係， 不過水塘釣魚小心啲，因為水塘啲泥咧好鬆嘅。 係啊，同埋水塘 跌咗落去就真係幫你唔到。 又唔知幾時抽水啊！嗰啲都好危險啊！嚇。 哦，冇錯冇錯冇錯。 係啦，咁啊， 幾時又再行下啦？又今次帶埋小朋友又去操下山啦。 啱啊，揾次真係要 join 下你先得啊，同你一齊操下，睇下我小朋友幫我調教下我小朋友要。 唔得啦，你知啦，我呢啲咁口沫遮拦嘅，我惊你小朋友跟我一日咧，你教翻一年都教唔翻好佢。 诶，讲呢啲啊，好啦，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唔该晒 Sunny Sir， 多谢你，拜拜。Bye by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容祖儿，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I got that fire. 只要你系18岁或以上嘅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咗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新时代奋斗者截止报名日期1月16号，即系仲有3日咋。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收工之后，简爱为每个人打扫座位，无意之中见到梁冰台下面有一本书，就随手执起嚟。梁冰咁啱翻嚟，就一口咬定简爱擅自攞咗佢嘅嘢，仲要揾总监告状添。 国剧830《星辰大海》， 1月10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在疫情爆发的重灾区武汉抗疫113日，黑发变白发，成功研发新冠疫苗，更加以身试药，为疫情带来曙光。你知道这位人民英雄是谁吗？ 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少将陈薇紧急赶到武汉，他和团队用了24小时搭建负压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当时每日做到1000个样本核酸检测、抗体筛查等，对临床诊治非常关键。 不过陈薇知道疫苗才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而为了跟病毒斗快，他每日只是睡3-4个钟。一个月之后，刚巧是他54岁生日当日，以腺病毒为载体的新冠疫苗终于在生产线下线，比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12周内研制出疫苗的时间更加快。朋友纷纷向他祝贺，但他只是淡淡然地回应一句，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第一批疫苗几日后运抵武汉，究竟应该由哪一个先打第一针呢？陈薇卷起衫就说，我先试打，半小时后如果我没事，你们先再打。他并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军事医学专家组其他6名成员亦相继完成接种疫苗，在同年3月获批进入临床试验，2021年2月26日正式上市。 陈薇2021年再有突破，成功研发全球首款雾化吸入式新冠疫苗，剂量只是需要肌肉注射的1/5。 陈薇1991年清华大学生物化工硕士毕业后参军，专门研究传染病，30年来屡次临危受命。 2014年远赴西非，成功研制全球首支基因型伊波拉疫苗。2008年汶川地震防疫。2003年抗击沙士期间，陈薇同屋企人分别100多日。儿子亲吻电视荧幕中的佢，俾丈夫拍低咗呢一幕，感动唔少网民。 全球超过2亿人感染新冠肺炎，约500万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话，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在维护国民健康之外，中国对外援助发展中国家 出口新冠疫苗同原疫超过7亿剂。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10嘅时间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有白元浩继续陪住你。除咗提下你出边15度嘅气温，咁啊，着得件衫先翻工翻学好啦吓，咁啊，亦都要提提你咧，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啊。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有阿 Toby 小朋友喺度。 係啊，早晨啊，小白大人。 其实你都畢咗業㗎啦，同埋小朋友啦。 咁我都多谢你称赞我啦，咁年轻。咁你都唔係好年长啫。 我唔係好年长㗎咋。係 啊，你都几襟老喎。 你都襟老啦，一朝早咁样讲。係 啊，喂，同我哋睇睇呢个交通方面嘅情况先。 好啦，先讲下啦，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爆水管嘅地方呢，這个影响应该相对会大啲嘅。就喺港岛区啦，大潭道因为有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啊，近住美国会所咧系全线封闭嘅。咁而家一带已经开始车多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咧，因为爆水管全线封闭，咁一带已经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咧，请你都改道行驶啦。呢一段嘅大潭道咧系全线封闭。咁至于较早前铜锣湾棉花路的水管工程就做完了，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一段全线解封，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这一段全线解封。在马料水的创新路有渠务工程的，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的第一期慢线需要封闭。另外黄竹坑道都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的中线封闭。隧道方面今天开始停课，有些幼稚园小学这样，所以啲车龙咧都少翻啲嘅，公主道过海 停止面授课程咋吓？ 系啦系啦， 佢哋仲要网上学习啊吓， 系啊，即系冇得偷懒嘅。 系啦，唔好误会，真系停课啊吓。 系啦，唔需要。唔使咁早起身翻學。 我哋講翻一兩句先。 係啦，我哋呢啲講漏嘢㗎，成日都。咁咧，嗱，隧道方面咧，暫時只係紅隧九龍入口啦，收費廣場嗰段咧比較車多啫。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去到果欄。咁今日交通咧就係咁啦。 咁希望嗰啲爆水管啊、整路啊嗰啲啊，盡快搞掂啦。如果唔係條路又咁啊。摆有啊，条路啊有啊，行唔到啊，冇用啊， 系啦，仲要来回方向咧，全线封闭啊，大潭道嗰、那个，所以揸车朋友咧，真系谂定点样出门口啊，今朝系啦，就系咁啦。嗱，小白今日咧讲一样嘢，就系咧屯门龙富路呢个嘅有一个限速嘅措施咧，由今个月嘅1月1日开始生效啦。咁咧就系咧，由呢一个龙富路同埋黄珠路啦，西行即系龙鼓滩方向啦，去屯赤隧道方向咧，而家就系减咗速嘅，本身咧就每小时限。速70公里啦，每小时。咁而家咧就减到50公里。咁咧就而家呢一个措施咧生效咗就半个月左右啦。但系咧。 哇，原来呢一条路仍然系好多人超速嘅，可能好多人都系唔知道减咗速，因为 本身咧七十咧，可能一减到五十嘅时候咧，好多驾驶者就已经第一习惯啦， 系啊， 咁啊，即系嗰个叫做限制时速个牌又划咗额，又冇留意到啦，系咪？咁另外咧就系因为本身条路咧，咁佢哋觉得行七十咁啊，即系叫做难听啲叫飞惯咗嗰个速度， 系啊， 咁你突然之间咧去到嗰个位，佢哋就会觉得唔系啊嘛，呢条路点行五十啊？即系好多人嘅心声就系、是、哇行唔到咁慢噶、 啊，系啊， 咁但系佢。即係調校到去到五十咧，就一定有佢道理嘅。咁、可能因為嗰、那個路面個使用量啊，或者人流啊、車流啊各方面咧，即係一定係安全考慮優先㗎啦。咁、就會將佢調校到五十。所以即係 Toby 呢個提一提好重要。有啲路段咧，你真係突然間七十變咗做五十咧，其實咧佢哋即係道路上面咧，如果係一個職業嘅司機，都應該習慣咗睇㗎啦。佢會前面話俾你聽係大概幾多米之後會轉速嘅。即係例如如果我係行緊一百嘅，我突然間轉八十嘅。佢已經會可能之前話俾我聽，譬如200米要轉呢個速度嘅，咁其實你睇清楚啲路牌咧，就唔會話喂突然間喂突然間變咗五十嘅咁樣，就比較上少出現呢啲嘅情況。即係最緊要就係唔好咁滑牙咯，即係揸車揸到。係 啊，因為咧點解呢一個路段會係轉咗速咧？就因為你都知啦，而家屯赤隧道開通咗啦，咁啊越嚟越多車咧會行呢一段嘅黃珠路同埋龍富路咧，就去屯赤隧道方向嘅。咁同埋況且咧嗰條路有好多嗰啲大型車輛啦，有貨櫃車啊。泥头车啊咁样，咁所以咧就之前都有好多意外咧，间唔中都会喺黄珠路发生啦。咁所以咧都要减速。咁但系咧，原来呢个减速呢样嘢咧，即系可能之前咧吓啲司机就未适应。咁我谂而家过咗半个月咧，应该适应咗嘅。初咧，原来头三日啫，哇！嗰一段路啊，超速嘅检控数字咧系相当夸张嘅。40分钟里边咧系有150架车啊，150架车。 40分钟啊， 系啊，就超速，甚至最高峰咧试过一个钟里边系影到有180架车是超速的，即是说平均每分钟有3架车在那段路超过速的，每分钟、啊、 哇，咪系咁喺度影， 系啊， 执， 系啦，同埋最好笑嘅咧，就系咧嗰段路系即系佢唔会即系唔会有警察喺前面截停你话要你要你罚钱， 即系之后再寄信咁样， 系啦，要寄信， 即系嗰啲叫俗称白鸽笼嗰啲咯， 系啦，即系其实你中咗招都唔知嘅， 系，中咗招应该知嘅， 系啦， 因为佢有影相啊嘛，咁、 啊、 你喺个后边倒后镜嗰度睇到佢执咁样嘅， 系啦系啦，咁但系就都冇啦，已经太迟啦，咁所以咧三日已经有咁嘅数字咧，咁希望半个嗱而家就半个月啦，我谂呢一个嘅呢段路咧，应该多人适应咗嗰个车速多啲嘅，咁希望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系留意翻个车速限制啦。咁同埋咧都其实都无需去到咁尽啦，嗰段路 系啊， 即系因为同埋本身咧喺屯门公路转上去黄珠路咧，即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转上黄珠路嗰段桥咧，原来嗰条桥系30公里嘅啫，每小时。 哇，30公里啊！咁慢慢行嗰条路， 系好慢嘅，本身系 系 啦。咁但系一过咗嗰条桥咧，就变翻系有70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咧都改翻做50啦。咁所以揸车朋友咧，经过咧就一继续慢落去啦，吓嗰段路咁样。咁但系当然都唔好话过慢吓， 太慢又唔好啦。 系啊，咁样咯。咁 安全车速咯。 系啦，我哋都会提醒大家啦呢样嘢。 系啦，咁啊执法咧，咁就因为有违法，所以先执法啫。咁既然只话咗俾你听系行几多公里咯，咁你咪。安全车速咯，系咪？ 小心驶。 咁你冇犯法，又何必又需要去执法呢？老实讲一句， 系嘅。咁啊，呢啲就系司机嘅，有时候即系 心急啊， 系啊，心急啊，好难讲嘅。 有时见到条路咧，咁啊，哇，条路好似前面冇乜车咁啊，俾到两啖油先咁。 系啊， 咁啊中咗啦。 系啦，呢条路真系以前冇屯赤隧道，就系大家啲嗰啲泥头车就不嬲都惯咗系踩尽油咁去嘅。咁而家多咗咁多车之后咧，就无奈地都要慢翻啲啦。 系啦，系啦，咁啊。大家吓，各位司机睇住啲车速嘅嗰个限制系几多啦吓，唔系净系呢条路啊，其实任何一条路都有个车速限制嘅，咁啊睇清楚之后先至好俾油啦吓， 小心啲啦吓。 好，唔该晒 Toby， 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小白，其实唔使睇车速嗰啲单单啦，你睇下你自己。仲有幾多分你就會揸得安全啲啦，其實 睇唔到啊，好似我唔知啦，係咪要去 仲有幾多分？ 係啊，所以咪就係話要睇下運輸署嗰度咧，唔知係要寫信定係點樣 check 翻自己有幾多分嘅？ 係啊，唔使寫信嘅 check 到嘅，係同埋你冇俾人扣過分，你咪自己知道大概有幾多分。 冇啊，但有時咧，譬如前兩年扣過，咁我都想睇翻我而家仲有幾多分咧咁樣，咁我上運輸署網揾嚟揾去，哇揾唔到喎咁樣。 系啊，问下啦，问下。 可能要写信申请，唔知 道。透明度好高嘅，你自己有几多分呢一样嘢？咁亦都唔系隐瞒嘅啦。不过，即系大家都系要安全驾驶。嗱，睇翻今日天气先，今日天色咧比昨日好啊吓。咁啊，今日都有啲云彩嘅，不过。你話能見度係咪高過琴日好多啊？又記得琴日咧，就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啊都係相當低嘅。今日就高翻少少啦，咁未至於天朗氣清嘅。期待一陣中午嘅時候啲太陽啊，有啲陽光啊，唉曬下自己覺得殺菌都好啊。即係有陣時你呢啲情況啊，坊間又話兩個口罩啊，又話點啊，咁你晏晝嘅時候即係如果。晒多啲自己间屋啊，攞啲衫出嚟晒下，晒自己架车啊，咁啊可能有啲暖和啲嘅感觉嘅，估计杀菌嘅力度好高啊，讲唔过去噶啦。不过希望都迎来一个 Happy Friday 啦，冻又唔系好冻嘅，咁啊详细天气交俾阿小白讲讲佢啦。 好，唔该晒阿欧，咁啊睇下天气方面系点先。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系19度左右噶，吹和缓至到偏。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唔好意思啊，因为一讲嘢咧，啲空气嘅嗰啲热气咧遮住副眼镜。咁啊，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啊，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气温稍微回升。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再度转凉，以及咧有几阵雨噶。而家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嗱，佳哥啊，我今朝早咧就突发奇想咧，谂起细个咧成日经过呢个青龙水上乐园，然后咧又再谂起青龙头。 哦，系啊，系啊，哇，其实啊，虽然叫青龙噶但系两边差好远嘅。 嗯， 嗱，你嗰个青龙水上乐园咧，就喺沙田大围嗰边嘅。 系啊， 系啦，系啦。咁但系青龙头咧就差之毫厘啦，就去咗边度咧？喺汀九嗰边嚟噶。 哦，完全系大榄都写唔埋。 系啊，青山公路嗰边嚟噶啦。咁啊，青龙头呢个地方咧，就讲真，嗰度咧就其实冇乜要睇嘅啫。吓，咁但系咧吸引人系咩咧？有几样嘢嘅。第一，佢有个码头。 系， 咁以前咧，嗰个码头咧就系过边度咧，有船过去钦澳啊。 嗯哼， 你知钦澳啦，以前咧系咩咧，影相嘅圣地啊嘛，嗰度系嗰啲浮木啊， 系 嗰啲柱木啊嘅木厂区啊嘛。 嗯， 咁好多好大嘅木材咧就泊晒喺个海入边嗰度啦，咁样，咁好多人走去影相嘅。 系， 啊咁，但系而家冇晒啦，当然就系重要填海啦，将来可能系啊。好啦，咁除咗有个码头过去对面钦澳啊咁嗰边之外咧。咁佢嗰度咧，仲有一间好大嘅天后庙嘅。 嗯， 嗱呢间天后庙咧，其实咧又要讲嘅。青龙头咧，旧名唔系叫青龙头嘅嗰、那个位， 系 叫做白沙湾嘅。 嗯， 咁系一个海滩嚟嘅啫。咁、后嚟咧，一路咧填咗去咧，咁咁啊，可能系因为后边咧个山势啦，好似一条龙咁样啦。 嗯 哼，咁啊加上咧嗰、那个咧就系啲林木好苍翠啦。 嗯， 咁啊所以先叫做青龙啦。 系、 青龙头啦咁样啦。咁或者系咧嗰个位置咧就啱啱喺嗰条村嘅左手边一个青龙位啊， 嗯， 咁所以咧就叫做青龙头啦。咁啊呢间天后庙咧中间就系拜一个水上人嘅天后啦， 嗯， 好啦，但系佢侧边咧有一间祠堂嘅， 系， 嗱呢间祠堂咧有个名嘅，叫精女祠，精洁嘅精，咁啊系供奉咩咧？咁原来好多年前咧，应该系清朝嘅年代咧，嗰度咧就发生一件事。 嗯， 咁就话咧，嗰度咧就本来系有啲清兵啊喺度驻守嘅，喺嗰附近。 系， 咁但系咧，佢哋喺个海嗰度巡逻嘅时候咧，就打捞到咧一个女子嘅尸体。 嗯， 咁呢个女子嘅尸体咧，咁啊又唔知佢哋咧就后嚟又点样去证明佢嘅身份啊资料啦、啊。 嗯， 咁咧呢班清兵咧就为呢个女子咧系立咗一个墓碑、啊。 系， 就称佢为咧精女墓。嗰墓碑咧就仲有碑文嘅、哦，就话咧呢个精女咧，点解叫精女咧？系因为咧佢咧就系、俾人逼良为娼啊！咁但系咧佢要洁身自爱，咁啊死都唔肯，咁结果咧佢宁愿投海自尽， 系， 咁于是乎咧就浮尸咧就嚟到一个咧青龙头嘅对出嘅海嗰度，就俾啲兵嗰啲清兵咧啲水尸咧就捞到，咁于是乎咧就安葬咗佢咧，就喺间天后庙嘅侧边嗰度，系啦。后来嗰啲村民咧，仲喺度咧，就帮我立咗个祠堂， 系， 就所以叫精女祠。 就是咁嚟噶啦。 嗯嗯，系。 咁今日咧嗰个精女巫咧仲喺度噶，仲揾到噶。不过咧，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啦，就喺个庙嘅右手边个山边啲竹林入边。 系。 吓，咁咧就俾树遮住咗，咁外边咧如果搭车经过系见唔到嘅。 嗯，头先咧一路讲话咧呢个青龙头啦，我就即刻谂起咧啲人成日话左青龙右白虎噶嘛，咁有冇地方咧系同白虎有关嘅咧？ 嗱，同白虎咧，香港有好地方叫白虎坳噶。 嗯， 咁其实咧就影响咗香港咧，起码有两间庙。 嗯， 系因为头先所讲嘅所谓嘅白虎山咧而出现嘅。 系， 系啊，嗱，一间喺边度咧？一间就喺东涌嘅石门阁。 嗯。 一间咧就喺梁船洲嘅白鹿湾， 嗯， 咁两间庙嘅出现咧，都系因为咧传说啦吓，就佢村民认为个村前边嘅右手边嗰个山对佢哋唔好，有啲拗风啊，即系个山嘅拗嗰度咧有啲风吹过嚟， 系 就令到嗰条村啲居民可能就突然间有啲人诶过咗身啊，突然间有啲唔好嘅事发生啦， 嗯， 咁于是乎咧，即系古人一讲起风水，话嗰啲咩拗风吹咧，咁就会起间庙咧。就顶住嗰个坳，等嗰啲坳风咧唔会咧伤害嗰条村咁样。咁、 嗯、 所以咧就出现咗两间冤庙。咁呢两间系咩庙呢？就刻意系为打老虎而嚟嘅。 哦， 就叫做玄坛庙。啊，中国嘅神明榜里边咧有一个叫做赵公明。 嗯， 佢个造型咧就揸条鞭骑只老虎。咁咧我哋叫做咧伏虎嘅玄坛，系、 嗯、 赵公元帅，即系边个咧？即系喺粤剧啊！如果一个新场开做之前咧，就一定要咩噶嘛，打老虎噶嘛，吓佢哋个打猫噶嘛，即系制白虎噶嘛，就系嗰个角色啊， 系 咪黑麻麻嘅？咁咧呢两间玄坛庙咧，就系顶住咧嗰个白虎喺个咬风吹嘅。 嗯， 系啦，就系咁嘅。 一物就指一物啦，辟邪啊，或者系好多神怪嘅故事咧，就演变成我哋历史嘅一啲足迹啦。 系啊，因为其实人好聪明嘅，遇到任何嘅恶劣环境咧，佢都一定有方法咧去处理佢嘅。 嗯，讲得啱。好啦，咁今次咧就唔该晒佳哥，同你倾到呢度先，下次再请教你咯。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系啊，唔好怪我哋太长气啊，都系关心大家啫、嗯 啊。 抗疫嘅知道大家都辛苦， 啊、特别系戴口罩方面啦、 啊。系 咁诶，有好多朋友仔依家可能转向去公园嗰度做运动啦、嗯，或者做嗰啲叫街头健身啦、 啊，跑街啊又有啦。 系啦、啊，带啲器材去嗱，讲真，康文署嗰啲场地咧，或者我自己附近啲公园咧，嗰啲譬如俾你做下单双杠啊，嗰啲引体上升嗰啲巴咧、 嗯， 其实都封晒。 系 啦， 系 即系你唔好。 我喺屋企附近嗰啲小朋友公园仔啊，或者有个篮球场嘅，篮球场个篮球架咧，即 系 个圈啊， 上咗 个圈都上咗铁链噶啦。 即系意思系咩咧？你唔知道咧，你就射咗波上去咧，攞唔翻落嚟嘅。 你呢 会晾住咗喺上面。 一系你又跳上去， 跳到啊， 劲嘅话跳上去， 米高佐敦咩？冇可能。 一系就攞第二个波撞翻落嚟。 系啦，咁但系我知道有啲朋友仔住村屋咧。自己有个篮球架嘅，你可能都知道啦。偶尔，譬如你喺个村口嗰度啊，有啲朋友啲地方大啲喎，花园嗰度有个篮球场啊， 篮球架 系啊，即系呢个都系我嗰阵时睇纪录片咧。阿 Michael Jordan 啊，同埋已故嘅高比拜仁咧，自己屋企都有个篮球场噶嘛。 系啊， 咁中意打篮球，中意到点啊？屋企有个篮球场，你咪搞得掂咯。 我哋有啲同事吓，好中意做节目噶，屋企、 啊、 都有个 studio 啊。方子豪嗰啲系嘛，有支咪啊喺屋企咁样啊，咁巴闭咯，系嘛？ 可以试咪咯，自己屋企 开心咯。我就乜都冇嘅，咁所以连嗰啲户外健身设备都冇啊。 系啊， 有啲朋友特登去嗰啲连锁运动铺咧、 嗯， 就买啲 俾你户外健身嗰啲器械啊咁样。咁、我觉得唉好烦，你山长水远搬住个抽器械去公园嗰度做， 系啊， 咁你不如留喺屋企啦， 算啦，即系自己做下嗰啲掌上压啊，施得基本嘢，你咪算数咯。 系啊，即系好似小白话斋，系咯，你有好多唔同嘅频道啊，或者好多唔同嘅节目咧，都会教你做一啲伸展啦， 系咯， 拉筋啦， 或者你想激烈啲嘅咩 HIIT 嗰啲咯，其实你开住啲视频都已经有啦，一扎嗰啲， 冇错啦， 网上面片， 简单如两个水樽。搏重啲啦，都可以做到咧少少 dumbbell 或者哑铃嘅动作，不过都好需要咧专业嘅教练喺旁边咧，即系俾少少指引你嘅。如果你自己咧，喂，听收音机自己举一下先，一举，啪咁样， 系啊， 咁就唔好啦。 咁网上面搵啲片咯，大把，咁啊一睇完之后，自己可以喺屋企自己家中热身啊。 今日系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农历十二月十二，适宜出行、嫁娶、纳采、定盟、入殓、安葬、祭祀、安藏、财衣、会亲友、进人口。 希望继续 keep 到咁好啦。 有变化系好事、哦。今日记作灶掘井。借土入宅 呢几样我会记住噶啦， 无需太刻意嘅。今日都系国际风筝日， 我会喺安全合适嘅地方享受放风筝嘅乐趣。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龙城花园第一座嘅强制检测行动，上午大约七点十五分完成，截至今日凌晨零时，大约38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当局喺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亦都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20户，当中6户喺过程当中冇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嘅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系空置。政府并冇呢方面嘅详细资料，会采取措施跟进。本港新增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9宗输入和5宗与其他个案相关的曾经到过铜锣湾希慎广场食肆牛戏的20岁大学生确诊，当晚同一时段的44名乘客需要入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追查相关人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包括2名在屯门同一个医疗集团工作的护士，其中一人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护理学的学生。卫生防护中心怀疑2人曾经到过的多间诊所出现爆发，曾与2人同时段工作的人士需要检疫。欧洲多国疫情持续严峻，法国单日新增超过305,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225名患者不治。法国有过万名教师在当地星期四响应工会号召，发动一日罢工，不满政府未有为教师和学生做好保护措施，免受感染。工会又批评政府多番改变防疫措施，令到教师、学生和家长都无所适从。部分人要求教育部长辞职。接近政府的消息表示，由于接近四月总统大选，当局未必会再任命一位新的教育部长。法国当局规定学校在疫情之下继续开放，若果学生曾经和确诊者有接触，需要检测3次。有家长认为学校有学生确诊个案应该停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埋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先讲呢就係大潭道，因为有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一段呢係要全线封闭，咁而家一大车多，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都係要改道行驶㗎。重复多次啦，就係大潭道因为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嘅全线係封闭㗎，一大车多，揸车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要改道行驶。咁喺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马料水嘅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嘅第一期咧，慢线系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咁至于较早前铜锣湾嘅棉花路水管工程就已经做完咗，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一段全线解封。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呢一段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獅子山下好音樂，每星期將會有不同歌手分享他們的音樂和故事。 本週登場歌手包括 Jin Lee 李幸儀、Mike 曾比特。每集還會有一個新的名字跟你講下他的音樂夢。 獅子山下好音樂，黃天怡、賓神、莫莉、陳景鴻主持。 逢星期一黃昏六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89歲，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以前的 demo 可能你没机会听，但是现在他的个人作品人人都有得听啦。 你打不死，别介意你想偏离，不再够气，还有心跳的错不换成胜利。人生太多神奇，只因你可亲手争口气，成就你。 近年不少幕后音乐人都做埋幕前啦，呢位 demo 歌手亦都系其中之一。Phoenix 唱过几百首嘅 demo， 亦都有演出经验。今次更加系圆梦推出佢自己有份创作嘅专辑，作曲杨海晴自己，填词黄仲杰，编曲监制杨振邦。 而你输得起，自告奋勇推翻限期，不再够气，还有心跳叫挫败换成胜利。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杨海晴《献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 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一周大事回顾，先同大家望一望咧，呢个都系新鲜滚热辣噶啦。咁啊，东京奥运啦，咁啊冠军，咁啊剑击冠军啊张家朗咧，咁啊同埋香港队嘅成员咧就即将咧就会出战咧就系奥运之后首场嘅国际赛事啦。咁就系世界杯嘅巴黎分站。咁啊，亦都咧就系男子花剑啊，咁啊亦都系久违咗嘅国际赛事嚟嘅。咁啊。國際比賽排名啊、積分啊、晉級制度啊，其實亦都係同奧運啦，以及咧就本地嘅賽事咧，亦都有啲不一樣嘅。咁啊，當然我哋就希望佢哋可以再下一城啦，係咪先？咁啊，本身花劍咧喺香港一直以嚟其實都算係打得唔錯噶，係咪？咁又亦都有。奥运金牌喺度，咁仲有大师兄张少伦喺度啊，咁一班好手咧，咁大家都期待住佢哋有好成绩啊！呢个真系 系啊，咁啊， 希望加油打气啊， 督剑督快金牌翻嚟啊！我哋说得轻松啊，啊，其实运动员咧付出好多苦功噶， 咁啊，所以就为佢哋加油打气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嘅剑击方面，金文伟咧亦都系会出战嘅。咁啊，无论男子组定女子组啦，啊，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有一个咧奖牌翻嚟，咁啊。好似有一段時間咧，即係之前就何詩蓓啦，咁有一個獎牌，咁但係大家都會覺得，喂， 你想緊接啊，爆煙花 啦， 一個月有一塊啊！ 你問我，我梗係想緊接啊！呢啲你唔想啊？ 好似我哋就好似我平時喺其他平台嗰啲股票咁樣，喂，我梗係唔係升兩日啦，我梗係想嗰隻股票升十日啦，咁樣。想还想都是好事嚟、不过讲返上次呢江文蔚呢佢自己睇到呢何詩蓓呢攞咗世一之后呢佢都好感觉好大。咁、媒体朋友问啱啱出席一个公开场合咁啊江文蔚呢就回应媒体话我都想再次做世一。因为其实呢江文蔚都试过上去世界排名第一㗎。我印象之中系重剑啊。 系啊冇错。 咁所以希望呢即係江文蔚我哋有实力嘅一啲香港运动员其实呢真係争咧香港市民嘅杂气，反正即系其他嗰啲电视台其实都可以多啲播啊。 系啊， 你一播咧，其实大家同心抗疫留喺屋企咧，你真系会大家都转台去睇。 特别系好似呢类型咁样，虽然佢唔系奥运啦，但系其实对于剑击界嚟讲咧，绝对系一个好重要嘅赛事嚟嘅。 系啊， 咁你攞翻啲时间去到做一个嘅直播啊，咁我谂嗰、那个。即係大家都個集氣啊，嗰樣嘢會做得更加好。你睇翻譬如江文蔚女子重劍啦，佢曾經世錦賽攞過一銅啦，世界盃攞過兩金一銀一銅，其實成績好好。大獎賽攞過一個銀一個銀啦。咁你話張家朗咁，當然你話東奧冠軍啊，咁世界盃方面兩個銅，大獎賽嘅都攞過一銀一銅啊。咁你仲有譬如蔡俊賢啊，大獎賽攞過一個銅牌啊，仲有崔浩然啊，男子花劍嗰度咧都喺大獎賽咧就攞過一個銅牌。所以你話其實。香港嘅选手嘅成绩真系绝对唔系话唔好， 系啊， 几好添。 上年咧东京奥运之后咧，其实都激活咗咧好多已退役嘅运动员咧都想啊喺翻咧亚运会，即系来届，即系今年啊，今年嘅2022年嘅亚运会咧都想复出咯。 系啊， 都 train up 一下，譬如欧海纯又去咗澳洲嗰度单独集训啦，即系想亚运会游好啲啦。咁好似文说啊叶佩贤咧，即系羽毛球啊，即系香港叶佩贤啊，又谂住咧亚运会都谂住攞翻块羽毛球拍出嚟打喎，咁 系啊！ 以至头先小白讲咧，崔浩然咧，我都有文说，好似想攞翻把剑出嚟督下佢咁样。呢、這个第一代韩式美男啊， 系啊，有啲譬如唔同界别嘅，即系师兄群组咧，咁佢哋都已经即系譬如花剑啊，又或者系唔同运动咧，咁佢哋嗰啲嘅前辈啦，有啲都会谂啊，我咪呢一两年要退落嚟咧咁样，但系佢都心欲欲，哇！见到班后生。打劍打得咁好，跟住又見到新嗰批嘅運動員真係好有魄力喎、自己都感染咗， 真係啊！ 真係延遲咗退役，不如再同佢哋一齊拍 住上啦、啊、咁、啊、樣。 因為其實我估好多香港運動員呢，好多時就係、是、啊，去到嗰個機會來臨，譬如啊，有份好啲嘅工，佢可能都會諗啊，究竟我繼續 keep 住做運動員，定還是係點咧？但係見到其他嘅運動員繼續堅持咧，好多運動員其實未去到佢哋嘅 boarding point 嘅沸點嘅、啊，即係好多香港做體育評論都係咁樣講，即係有一啲咧，其實佢嗰個能力值咧發揮到三分二嘅啫，其實佢可以發揮到100%嘅，但係。佢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啊，可能即係支援唔夠，定還是係可能有啲傷患， 有少少變咗樽頸位嘅。 係啦，嗰、那個位咧一breakthrough 唔到咧，突破唔到咧，其實你 keep 住咗喺嗰度咧，好多運動員都轉型咯、有啲係提早咗轉型嘅，即係有啲運動評述員都有講話啊，其實早得滯，即係唔使咁快嘅咁樣。咁當然啦，媒體亦都關事啊，即係成日35歲就已經講話老將啊，37歲咧直情就已經揶揄外國媒體都係。咁噶，37歲有阵时有啲外国媒体都揶揄有啲球员，哇，你仲跑唔跑到噶？点点成啊？咁样，即系 NBA 嘅世界如是啊，英超嘅世界都系咁噶。 系啊， 37歲已经话，哇，老将咯、啊，系时候咧，通常踢咧20分鐘就要换出去啦，咁样，即系佢哋咁样取笑一啲球员。咁、我觉得嗰啲媒体评论又唔系咁好嘅、有阵时，譬如好似斯洛拿度咁样，咁佢年纪都唔轻啦，但系佢身体质量啊。好过好多后生仔噶嘛？ 系啊，喂，讲咗 C 朗先可以讲埋啊。咁佢自己都有少少唔知系咪发脾气定系点啦。咁啊，经常都喺啲传媒前边咧就闹曼联班小朋友啊，咁啊话佢哋即系嗰个学习嘅态度啊，踢波嗰个心态真系真系冇咁好咁样。 本身剧本已经写咗， 系啊，因为 由第一日开始，我已经觉得呢件事会发生。 咁梗系啦，咁但系喂，你又唔可以怪佢唔兴噶。你谂下，其实佢都叫做即系好顶尖嘅球员嚟噶嘛。佢真系讲咗一句，其实佢去曼联，佢唔系谂住争第五、第六、第七，其实佢谂住攞杯噶嘛。 我觉得咧，心态唔同，同埋阶段唔同。你俾翻斯朗啱啱入去曼联同朗尼嘅时候，夜晚黑未一样花天酒地。你搵翻嗰啲新闻出嚟睇，嗰阵时阿朗尼有几曳啊？ 朗尼就话直头 打俾棍啊，教波啫，教佢都做领队啦。依家系咪先？ 以前少年嘅时候佢都 大家明啦。你自己搵翻啲体育新闻嚟睇。所以我话心境唔同，阶段唔同。 系啊， 即系你去咗某一个品位，去咗某一个阶段，你自然睇下边啲人唔顺眼嘅。咁但系。我喺下面嘅阶段，我都未上过去，我梗系 我未领略到你嗰个位置啊，系咪先？ 啦，咁中间点样可以调到一下？ 系啦， 应该系透过沟通嘅。 系，所以咪要靠譬如 C 朗咁样，又或者好似香港运动员咁样，靠一啲前辈嘅，咁啊带住啲后辈，咁啊一齐咧就吓攞多啲奖牌翻嚟。 系啦，讲得冇错啦。啲小白我都觉得系有阵时咧，即系将个技艺传承咧，你要靠啲幽默感。 系啊， 你唔能够。一味咁样惡啊，一味咁样话，哇！你咁样唔好㗎。我嗰个年代呢，旧时啊，阿费格逊唔系咁教㗎，点点啊，星星啊，咁样你讲啫。 费格逊都知道自己唔好再闹落去啦、 啊。即系我睇纪录片， 年纪又大 睇到啦， 系咪？ 喂，讲开纪录片咧，讲下呢个咧，即系一哥啊吓，咁啊讲啊祖高域啦，咁啊之前咧都有轩然大波啊吓，咁啊澳洲移民局咧嗰度就驱逐祖高域啦，咁但系咧佢自己本国咧，即系阿祖高域自己个国家咧，都好似麻麻地对呢一件事，咁亦都入边越揭越多啦。就係話阿祖高域啊，可能有機會入境嘅時候啲資料咧就漏報，即係佢就聲稱漏報，同埋經理人報錯咗咁樣。咁但係究竟是爺非爺咧，今次咁啊都未有咁大嘅結論嘅。不過呢個全球嘅熱話咧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咧就拍呢個咧網壇嘅紀錄片啊，即時咧就將呢個咁 juicy 嘅題目咧就擺入去串流平台啊嚇。咁、我唔知道時咧小白會唔會加入去。我的片單嗰度 係啊，都有興趣望一望喎、啊。即係你話齋，佢如果佢快啲出爐嘅話，食到個氣氛咁啊，真係我都好想睇 睇啊！喂，究竟入邊係發生咩事啊？即係你有乜理由？啊、其實打場波啫，好似場外啲資訊。仲多过场内， 直头又话个总理又唔撑佢啊，咁样又话如果佢真系违法嘅，会揸正嚟做啊。 系因为其实一开始嘅时候有少少外交风波噶， 系噶， 即系一开始嘅时候，祖高域个国家系谂住告澳洲嘅、即系觉得呢个系违反人权嘅、而且喺祖高域个屋企门口咧，系有超过100名嘅市民咧去声援祖高域。 佢甚至乎去到澳洲当地嘅时候啦，咁佢入住酒店喺酒店下榻啦，咁佢你见到佢净系酒店啊，出边又系100几200人， 好多記者嚟嘅，嗰度係 唔係有啲真係拎曬牌話支持佢咁樣？咁你就諗下。 咁你一哥嚟咁網球界， 點不知依家原來有個逆轉性，就係話好可能祖高域嗰邊就唔啱嘅咁樣。 咁究竟係點咧？喂，唔好講咁多，翻翻嚟亞洲先。亞冠杯同埋亞協杯嘅分組賽咧，下週一就抽籤啦。咁睇翻亞冠杯咧，香港咧就有傑志有份抽啦。咁、小白熟啲啊，好多日本嘅球隊啊，包括神户勝利船啦，亦都有另一位小白啦，即係阿恩尼斯達啦，亦都喺當中啦。咁啊，川崎前鋒啊，上年睇得好好啦，破紅鑽啦，咁亦都會有嘅。咁啊，內地方面嘅球隊啊，有廣州隊啦，咁哇，我好難先改到呢啲名字。 哇、哦，你好嘢喎、哦！我頭先一諗都係諗翻之前嗰個名字先。 有兩隊嘅，首先係廣州有兩隊嘅。咁但係你講兩隊都係關於地產商啦。咁地產商依家只會喺財金版入面出現下。咁足球叫翻廣州隊，上海隊又叫翻上海隊，北京隊又叫翻北京隊。亞協杯仲有咩嘅香港球隊？有東方龍獅都會有份參與嘅，仲有香港嘅李文啦。咁啊，繼續為到香港嘅球隊去打下氣啦。咁啊，轉個角度，不如咧，仲有少少時間，快速講埋 NBA 啦。咁 NBA 方面咧，東岸咧前兩位啊，公牛咧對籃網咧琴日正交鋒啦。咁啊，不過咧戰況未如理想啊，籃網咧憑住四人得分咧二十加即係二分以上，包括咧 Durant 啦，攻入咧全場最高嘅27分啊，138分啊，比112分咧輕取對手咁樣。咁啊，琴日咧呢個湖人隊啊怒氣啊，詹士咧就打到咧發曬火咁樣，好嬲咁樣啊！點解咧？即係覺得隊友打得唔好喎、啊。喂，佢嘅情況有啲似 C 朗喎，都係又係30多歲， 跟住啲隊友又搞唔掂、啊， 又係詹士又係啊！啲身體質素又係好得好緊要， 追波冇心機啊！即係話啲隊友 係啊，又想鬧佢哋啊！有啲後生仔要鬧先醒嘅，究竟鬧先醒定還是咧可以用其他方法先醒？ 叫啲隊友重啟入樽啦、啊，不如 係啊，唔係咁佢除咗鬧啲後生，仲有鬧啊邊個嘅？佢一個好重要嘅隊友啊，阿 Westbrook 啦，阿韋少咧就持續低迷啊，14射2中啫，14射2中，可能你都射得多點， 我可能都即係喂我哋都好過佢、啊， 我俾14個波你射， 係咯， 你可能都入到5球啊，4球啊，我入得多啲添，我夠膽講， 係咯， 啊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樣真係要啊問下 Westbrook 啊，究竟呢排咧係咪掛住買衫？因為都係 fashion icon 嚟噶啦，睇我報住咁多先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 update 下。 53分听过有 Twice 嘅 Wonderful Day 啊，咁希望今日大家都 Happy Friday 啦。 Happy Friday 啊！头先开麦之前啊，聪哥俾咗个震撼嘅消息我，但我又唔讲得系嘛？ 唔系嗰个唔系新消息嚟噶， 系咪啊？ 好耐噶啦， 系传定系真噶？ 传嘅， 传冇、哦、所有嘢都唔会系真噶。你睇 Spider-Man 佢之前嗰个主角都唔认添啦，佢点会系真啫？系啊，系真系真、啊。 可以讲下先啦，即系话说，琴日即系一路做紧嘢嘅时候，咪上网睇下啲片啊咁样啦。 我好想听呢啲。 有一个传言，但系呢个传言已经系旧闻嚟噶啦。咁就话其实2008年嘅时候拍呢个《钢铁奇侠 Iron Man》嘅时候咧，其实曾经咧就倾过汤告老师嘅， 系啊 ，Tom Cruise 倾过嘅。 嗯， 所以阿 Tom Cruise 就冇拍啦。 好似唔拍系因为片酬太高，但系嗰时钢铁奇侠俾唔到咁多片酬，因为佢孤注一掷噶嘛。即系第一集嘅 Iron Man， 如果输咗咧。就 sorry 啊，大家一齐拜拜噶。 咁当然啦，即系如果系 Tom Cruise 拍，唔知会唔会有而家嘅效果咁啊？即系冇人知咧，因为都冇发生过啦。咁但系呢件事一直都摆咗喺度嘅。咁话说嚟紧嘅呢个奇异博士第二集就出年五月啦。 唔系啊，依家话褪啊， 又褪啊， 因为疫情啊嘛。 哦。 好伤心，其实我系好伤心嘅，唔系你继续讲多少少先啦。 啊，唔系旧年，唔系出年，系今年， 如果今年啊， 咁。即係傳聞，琴日上網睇咧，喺啲外國嘅一啲YouTube 嗰度講咧，就話有可能，因為佢講緊平衡宇宙嘛，可能其中一個宇宙嘅鋼鐵奇俠就係湯告老師，真係揾咗佢嚟拍。 仲要播翻个音乐，嘟嘟嘟嘟嘟嘟，晨早已经系 啦， 晨早已经喺 Mission Impossible 已经有盔甲 啦。不过呢啲系真系假咧，要等呢套电影上画嘅时候，大家先知啦。 但系呢啲空穴来风嘅，我觉得系嘛，即系唔会无，即系无风不起浪 啊。 正所谓， 要啊，其实个世界真系要多啲娱乐啊。今时今日， 全下都高兴啊， 梗系啦。你讲完之后，起码我一阵都会睇下先啦。咁我今晚冇嘢做，我又会睇下温习下爬下文先啦，系咪先？ 嗯，所以咧最近咧，我谂多咗朋友仔就夜晚就啦，喺屋企就睇下剧啊，咁啊少咗出街啦，因为 多咗我估七成朋友、八成朋友都系咁啦，另外嗰两成系为咗翻工嘅， 咪所以 翻嘢， 翻嘢睇好多报章都讲啊，而家今次大家要变翻屋企食外卖嘅时候咧，可能电视台系一个受益人嚟噶嘛，因为大家翻去睇电视啊嘛， 冇错 嗱，但系咧我哋都减少不了咧，即系日常喺出面即系接触唔同嘅东西嘅，即系可能做咗翻屋企啫，咁但系即系都要继续抗疫噶嘛。咁我见到咧有日本嘅电视台咧，咁佢就访问咗好多市民，咁就话啊喺呢一段疫情期间咧，咁你哋有冇啲乜？嘢系特别会小心啲嘅咧，因为咧其实每个人觉得嗰样嘢污糟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观感嘅，即系譬如我自己咁啦，即系唔关疫情事咧，我本身都觉得毛巾系好污糟嘅，即系我都讲过好多次啦，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嚟嘅，所以咧我通常都。即系我屋企好少用毛巾啦，因为除非你即刻将条毛巾攞翻干佢或者烘翻干佢啦，如果唔系咧，佢就好容易会噏啊，会臭啊。我用面纸咯，即系如果洗面系啊，即系好似你去做 facial 咁，啲姐姐唔会攞毛巾帮你抹面噶嘛， 几惊啊！自然干咯， 咁唔得，会倒抽翻啲水分走噶嘛，咁样对于护肤嚟讲，咁好啦。但系日常生活之中，有啲咩系喺疫情底下嗰啲市民会觉得哇唔得，最好唔好摸你只手咧，就唔好掂啦咁咧。咁有十位嘅，咁有啲咧平时我哋都会讲，譬如你话嗰啲钞票银纸啊，咁佢哋就会。系啦系啦，咁就会攞啲胶袋去隔住佢啦。 数两样先， 数两样嚟。 门兵 系第一位啊，佢哋。 我第一位啊，即刻估中啊。 因为你见到其实好多人咧，一去到嗰啲商场门嗰啲咧，你直头系好似等人开或者攞只脚去踢一踢咁样。 对上一次我经过，即系又喺中环做嘢，突然间急啦，跟住去咗 IFABC 嗰度啦，跟住去个方嗰边啦。有三个女人喺门口斗唔开门， 几无聊啊！即系都 唔系，我以为咩事？我以为等到出嚟啊，跟住点知佢系等人哋开门，因为其实流量都多嘅，即系嗰啲 厕所啊，系咪因为佢 厕所 门 口啊， 啱啱洗完手， 厕所门口等人哋开门，你要即系人哋推开栋门或者拉开栋门，你先入去咁样咯。 系， 跟住我唔明啊，因为嗰个走廊好狭窄啊嘛，跟住我哇，做咩女厕排长龙？唔系，我以为女厕排长龙，点不知原来系等入去。咁呢个系我好深刻嘅一个画面，系一定系疫症先会发生。 咁你攞个纸巾黏住咪得咯？ 都唔想咯， 纸巾 掂都唔想掂。 另外有啲最近咧，啲人伸手敏捷咗嘅，即係又係關於開門咧，一有人推開咧， 即刻衝埋， 唔係有人閃出嚟， 尾隨尾隨， 閃 身逆轉身，莫山逆轉身。 但係我自己又會咁樣諗嘅，即係譬如你話門啊嗰啲，其實而家好多商場都會即係定時清潔，你見到佢哋容易清潔啊嘛。咁我會諗邊一啲嘢，即係公家嘢啦，叫做佢係難啲去清潔嘅咧。即係譬如你話嗰啲咩電子屏幕啊、扶手，咁你會成日都會見到啲姐姐攞條布啊，或者攞啲清潔劑去抹咧。容易會清潔到，係啊， 電梯掣咯， 啊電梯掣都其實你都會 可能佢成張封曬啊， 係啊，成張封曬，跟住一下抹落去啊嘛。 譬如茶餐廳啲姐姐成日抹台，但係抹嗰、那個俾你過咗膠嗰個餐牌啊，個餐牌其實好污糟 啊， 我次次去茶餐廳，我唔想掂嗰個餐牌噶， 唔該你次次叫我攞餐牌睇啦， 叫你讀俾我聽啊，唔該咁。 即係呢啲又係我疫情之中嘅微觀察咯， 同埋超市嗰啲購物籃啊，會係即係嗰啲你好少見人逐個逐個抹噶嘛， 譬如話超市啲手推車都 係，係啦，有曬啲窿窿罅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節目嗰啲市民有提供嘅，就係嗰啲咧行曬出嚟嗰啲超市陳列品啊，個個埋去摸上嚟睇咧，但其實佢唔會清潔噶嘛，咁所以嗰啲咧佢又會特別小心啲嘅，係啦， 冇手多多啊， 哇咁多嘅喎， 係啊，唔好冇手冇腳啊，係啊，總之大家就勤清潔洗手啦， 好幽默啊。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会，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因乌克兰局势引发的外交危机未能够在会议上得到缓解，但是美俄方面表达了对话的意愿。会议由欧安组织新任轮值主席国波兰的外长拉乌主持，拉乌表示目前欧安组织地区内的战争风险比过去3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大，波兰作为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希望启动全面安全对话，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成员国都可以表达关注和想法。美国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卡彭特表示，美方有对话的意愿，同时都在为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作好准备。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卢卡舍维奇在会后对传媒说，西方国家对俄方提出关于乌克兰与欧洲安全建议的反应令俄方感到失望，但俄方不会放弃外交努力。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8,058点，跌4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3美元，卖出1,822.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678，瑞士法郎8.551，澳元5.666，加元6.221，新西兰元5.342，欧元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6.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7。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清凉，气温普遍下降至15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和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由于大潭道咧有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对出全线封闭啊，咁影响到而家大潭道咯。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14号同埋小巴路线16A、16M 同埋16X 咧都要改道行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是、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而较早前铜锣湾嘅棉花路啦，由于有爆水管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就系铜锣湾嘅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对出一段全线解封啊。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对出一段啦，全线解封，咁巴士都行翻原有路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 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斜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在印尼，很多人煮食的时候，为了增加香酥的口感，或者希望肉类的质地更加嫩滑，都会用到石栗。 石栗原产于印尼摩洛加群岛，果实含油量高达 70%， 榨取的油分可以用来制作油漆、番碱、蜡烛等等的工业原料，还可以用作生物燃料给汽车使用的。 至于作为食材，石栗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他命 B1 等等矿物质，种子就可以用来做香料。 不过石栗的种子都不可以直接食用的，否则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出现呕吐、腹泻等等的现象。 所以印尼人用石栗的时候，会先将它烤过或者干炒过，再和其他香料一起磨碎，之后才会用来煮餸。 话时话，点解会叫做石栗嘅咧？同石头、栗子有冇关系噶？ 聪明、哦，正正因为佢嘅种子形状似栗子，而且坚硬似石头，所以就叫佢做石栗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同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美国的 R&B 小天王 Khalid 今年只得23岁，下个月有生日了，这首新歌可以说是非常精彩，近年他都是名胜利就 Khalid Scenic Drive。 How I seem to go too fast when I'm with you, just watching door go fast when I'm with you, that's the usual, but I like what we got going on, it's best I let you know.I just hope that I don't crash when I'm with you. It's like I'm on my last when I'm with you. I see it down for me. Gotta keep the windows rolled up so it gets hard to breathe. It feels amazing. We were my heart. We were just blazing under the lights. Straight to the ceiling. I don't want to try. 虽然佢身躯庞大，但系佢有非常之靓声同埋好精湛嘅歌艺啊！年纪轻轻23岁嘅 Khalid， 今次加埋 Ari Lennox 同埋 Simo 有呢一首嘅新歌，上升三级去到第七位。Scenic Dri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五的早上8:12 Kitty 中哥请我们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哥，欧你好，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啊，昨日港股都 可愉快啦。 恒指有得升啊，升27点啦，金融股呢就撑市啊，汇控呢升1.7%，友邦都升啊1.6%。咁宏观嘅大市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你。 系啊，欧啊，即系都系愉快啊嘛。记得咧，90年代有首歌咧，让你愉快要寻求别个地方嘅。 系咪真啊？原来系咁样。点解啊？ 而家唔使啦，而家我哋咧唔需要寻求别个地方，其实喺翻呢个地方都可以愉快。咁当然系一件好事啦。咁、其实我讲紧个股市啫，唔好谂太多。 明白。 即系话咧，以往可能要买个美股先会让你愉快啊嘛。咁、但系而家咧就。個港股都 OK 啦，尤其是真係過去呢兩三日。不過咁，即係昨日咧就真係升得咁快時咧，都回翻叮咁多嘅，即係啲新經濟股正常嘅，即係因為真係嗰個反彈咧太報復式啊，太大嘅幅度。咁所以咧，我覺得就算你話昨日有翻啲回吐，係基本上全線啲新經濟股回吐咧，都其實都幾合邏輯嘅。咁你話哎呀，會唔會今日有再回咧？可能都有少少壓力，因為即係隔晚咧，外圍美股咧啲新經濟股都跌得幾厲害下嚇。咁啊，美元有少少偏軟啦，呢段時間可能都反映咗嗰個加息三次預期咯。除非你即係嗰個四次係直情係實牙實齒，完全係冇懸念啦。否則咧，其實亦都反映咗。咁但係講翻區內咧，近期呢段時間咧，北水又好啦，以至到咧，我哋港股嘅投資市場氣氛咧，真係改善緊，因為咧，真係反映得到咧，真係啲錢咧，即我唔敢話係真係繼續嚟啦，但係咧，都起碼咧翻翻嚟些少咁樣咁啊，點樣都好，都會對成個市場氣氛咧，即係帶嚟一啲幫助。同埋咧，又真係有陣時咧，即係唔係。讲笑嘅，睇到佢咧升上去嘅时间咧又唔系好觉嘅，到望翻转头，哇，乜升咗咁多啦？好似即系过去呢两个礼拜，我都喺即系晨光呢两日啦吓，即系4、5啦，又或者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就系、是、其实有啲板块都谂到嘅，其实佢都会做好啊。当佢做好嘅时间，你又唔使太惊青嘅，因为最近咧，譬如话有时到直播啊，有啲观众朋友访问啊，咁即系问嘅啲问题啊，啲、主持人咁都会问。啊，即系其实有啲咩板块会做好咧？咁啊，寻日都有讲过，上个礼拜都有讲啦。咁其实大家都谂下，银行其实 OK 噶嘛， 系啊， 由降准嗰刻，基本上啲内银冇跌过两日嘅，吓，即系多数都系升嘅。跟住咧，就再讲啲国际性嘅银行股。咁如果你话美国跟真系加三次，甚至乎四次息，息差定扩阔噶嘛？咁好啦，咁啊，即系话又做好啦。咁嗰啲汇丰嗰啲咧，咁啊，即系老早啦，英伦银行加息之后都冇咩弱。咁其實黏住佢就咪得囉，但呢都真係嘅，好笑嘅，唔好話好笑嚟形容啦，都係一散户嘅心理。最近問咩呢，就係、哎呀我好驚啊，特技驚咩呢， 驚咩驚咩， 我揸咗隻匯豐 吓， 匯豐都驚 咩呀，係囉， 第一就佢都大大隻啦吓，第二個股價一路都升㗎喎，跟住呢就係點呢，因为佢升上我好惊、 啊。哎呀点解呀， 因为啲散户就係点样呢，跌嘅时间又惊。但是升嘅时间都惊㗎嘛。但跌嘅时间呢惊呢就係、是、会继续揸住佢㗎啦。坚毅不屈嗰隻㗎、嗯。但係反弹上嘅时间呢就都係好惊㗎。但係呢就会可能好快呢就卖咗。 信心唔够啊系咪啊 ,Dicky。 哎好啊咪话。 信心唔够啊系咪啊。 系啊咪就信心唔够囉。咁、所以有阵时即佢明明赢緊明明弹緊嘅时间，你又应该要俾啲耐性同信心。反而如果佢唔对路啦，咦好似唔係好行得好好喎呢一个，咁反而调返转应该要即係避开佢囉。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即係有时心态又係另一样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喺而家呢一刻，即係简单一句呢，即係港股都係我之前讲一句囉，最靓危险期㗎啦。顶多咧，而家系观察病房嘅啫，希望佢快啲出埋病房就最好啦。 所以呢个即系正话讲到汇控咧，升又系惊，跌又惊咧，即系好似恋爱咁样嘅，即系个男朋友打嚟你又惊，唔打嚟你又慌咁样。 行近我又怕惊动你啊！Dicky 都系谂起呢句系嘛？ 我又怕心难死啦。所以咧，其实咧都冇嘢嘅，即系我都系成日都系觉得咧，即系投资咧同爱情都一样嘅，真系唔对路嘅时间分手。就要行，但如果你话好好地嘅， 或者耍下花生仔啊，冇乜所谓嘅。 系啊，等佢结婚生仔派埋息先走啦。 我琴日咧就去咗呢个地方啊，好快活啊！即系我唔系去咗快活谷，我琴日就系去咗呢间大笨象银行嗰度啊嘛。我见到大家都好快活啊， 系啊，唱新钞， 唱新钞，大家换嗰啲新银纸啊嘛，准备过年用啊嘛。嗱，咁正话阿 Dicky 都讲到啦，咦，佢发力，而且嗰个即系都喂。琴日都創咗一年新高， 係啊係啊。 咁跟住其實本地銀行股會唔會都可以受惠咧？的 其嗯， 其實咧呢兩個禮拜咁講，因為你知啦，即係日日都要爬格仔啦，即係視乎邊個地盤咁解啫。咁啊，寫專欄咧，咁都揾啲股票嚟寫㗎。咁其實咧，啲本地銀行股咧，我都都基本上咧，嗰幾隻咧都寫過下㗎啦。都原因亦都係頭先都講啦，即係息差因素啦。咁你話喂？即係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今年嘅盈利嘅能力咁即係簡單啦。你話由啲國際性嘅銀行到匯控，到中銀香港呢一類咁我自己都呢段時間都睇好嘅。咁原因都係離唔開嗰幾個啦，即係由息差因素啦，以至到經濟嘅基本面啦，其實佢哋嘅盈利嘅能力啦，都有一個改善空間喺度咯。咁啊，仲有咧，其實佢哋個息收益率都幾高嘅，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升咗好多噶啦，講真都已經咁，但係我覺得咧就係唔係話叫大家而家先至嚟買，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揸住咗，又或者揸咗好耐噶咯，咁嗰啲尤其是呢啲股份都係好多朋友都香港朋友都揸咗好耐噶啦，已經咁就更加唔使擔心啦。 嗯，講完啲升嘅。不如都講少少跌嗰啲啦，係啦，平衡下嘛，即係唔係個個都有嗰啲噶嘛？哦，我想問一下 Dicky 咧，嗰啲內房股點搞法啊？逆市咁樣插落去都跌得幾金、啊，即係都唔止即係融創啦，融創啊全日跌咗22.6%，咁樣其他嗰啲咧，雅居樂啊、世茂啊、碧桂園嗰啲咧都有份跌落去嘅。咁就話係咪因為有唔少嘅負面消息出咗嚟，令到大家對於呢個房企嘅流動性有啲憂慮咧？咁 Dicky 呢個板塊。点样部署法好呢？ 咪就系呢个咩咧？咪就系跌得俾你心，跟住痛得俾你心咯，又系吓。咁、啊、但系咧，讲到内房股，头先阿 Kitty 都讲啦，即系讲咗个别嘅其中一只啦。咁冇办法啦，嗰只咧佢就真系个市场嘅融资折让咁大咧，咁自然个股价就受压。不过咧，其实呢个大家都会好容易理解啊。嗱，因为内房。如果你話即係觸碰咗三條紅線嗰啲，真係已經去到苟且殘存地步嗰啲，咁咪唔使搞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又未去到咁差嘅情況，咁佢都會自保啊，佢都要自強不息㗎。咁點可以做啲咩呢？咁啊，梗係要改善個財政狀況，咁咪就係要集資啦，市場度抽水融資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話咩嗰啲先救新配亞股啊，咁梗係個股價受壓㗎啦。因為通常個折讓度都好大嘅，如果而家啲內房配得股嘅話，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我哋要避開嘅。咁之前係啲央企背景嗰啲咧，個股價就彈翻都好多，甚至乎有啲咧仲喺高位度。咁但係嚟嚟去去咪就係嗰三幾隻咯。即係總之嗰啲即係最穩陣嗰啲，直情要背負國家級任務嗰啲嘅。嚟緊咧，可能你要幫幫手喎、去買啲其他啲朋友喎、咁。好啦好啦，我三條紅線我哋就暫時唔計住啦，咁樣即係呢、這個即係有個咁嘅憧憬啦，跟住廣東省亦都有啲相繼嘅措施啦，咁跟住就啲內房就彈上去啦，好嗰啲即係講緊個資產負債表財政狀況健康嗰啲咧就升咗上去啦，咁唔好嗰啲咧就跟反彈，但唔好嗰啲其實亦都可能未來面對住有配股嘅壓力啦，甚至乎有財政嘅壓力啦，有違約嘅風險啦，有咧就係資不抵債嘅可能啦，咁甚至乎有真係最惡劣嚟講真係有一個即係過唔到關。翻嘅危機嘅風險咁，所以咧嗰啲咪又跌過落去咯。咁所以都係嗰句，成間學校良莠不齊，好多唔同嘅學生咁，即係都係好嗰啲學生就表現好啲咯。即係差嗰啲學生又差啲，即係呢個都係繼續都係會係咁樣嘅情況。 係啊 ，Dicky 頭先講得快啲啊，其實講內房嗰啲問題咧，頭先佢好快咁樣講，其實都講咗五六個出嚟啊。即係我哋頭先好認真咁樣聽啊，內房究竟個炸彈有幾多個咧？一個唔夠，兩個唔夠，有成四五個，咁所以咧，即係投資者咧就要諗過度過 之 先，係啊，先好沾手啦嚇。咁啊，早晨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周雄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多謝曬。 好， 唔該 Dicky，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點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啊？有乜嘢优惠？ 晚市停堂食，同大家咧苦中作乐一下，问下咁多位拍档有冇食嗰啲两餸饭、嗯、三餸饭嘅经验？ 有啦， 有冇啊？常客嚟嘅系咪啊？阿 Kitty 有冇食？ 有食，但系又唔算常客。 好，咁啊，小白咧， 我有少食系嘛？但系对上一次食都应该系中学。 O K， 诶， 系咩？我咁你几幸福喎、啊？我有阵时偶尔都要食下两三餸， 我情愿自己煮。 哦，系啊，我真系啊，有阵时夜晚黑一个人食饭嘅时候，咁咪两餸饭咯，其实都几好啊，唔使落油，唔使剩咁。 你有时咧，你行过见到，即系你唔系特登谂住食嘅，但系你有时行过见到，哦，好多人排队，跟住望下有啲咩餸，咦，呢个餸好似好耐冇食过咯，就吸引到去买咯。 好，咁啊，钟哥你系爱好者啦，啊，通常会食边几个餸咧？你 有边几个啊？一定系一个如果有蒸肉饼， 蒸肉饼就蒸肉饼，系 咁嘅。另一个一定系配一个菜嘅， 系配一个菜系嘛？配一个菜咯。咁有冇会食三餸啊？有阵时开心起上嚟完成剧本啊？ 好老实讲啊，通常都唔会嘅， 都唔会 嘅。 点解嘅？点解嘅？ 够啦。 点解食两餸咧？ 哦， 我排手紧，你咪食两餸咯。咁如果你手紧嘅时候，你仲点会有多余钱叫个三餸咧？ 钟哥讲啦，冇错。咁我特登加咗咧呢个两餸饭关注组，系、啦，关注组咧就揾咗一个咧黄金法则。个黄金法则系咩咧？喂，原来咧，呢个买呢啲两餸饭、三餸饭咧，都有个技术分析。 系、 喂，呢个技术分析咧。几好睇喎、 即系叫咩餸比较抵啲系？ 系啦，因为咧原来咧喺两餸饭、三餸饭入面嗰个世界咧，有啲餸菜咧就可以量化嘅，有啲唔可以量化。嗱，我举一个例子，乜嘢系唔可以量化嘅餸菜？即系个姐姐滗几多俾你咧，你系硬住头皮你要受嘅咧？ 系 唔可以量化， 系啦、 因为譬如你蒸肉饼咁就一嚿啊嘛，即系切开咗嘛，蒸蛋咁佢界开咗一份份就系一份啊嘛， 鸡翼就可能三只， 系啊系啊， 鱼香茄子嗰啲就 冇得量化 啲啦，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一笃系啊，一笃啊， 好啦，嗱，你哋都开始识得分乜嘢系可以量化，乜嘢系唔可以量化啦，好啦，咁通常咧，即系根据网民嘅说法咧，你就可以拣一啲咧。如果嗰日系唔肚饿，即系咁依食少少嘢咧，你两个餸都拣啲咧，叫做不可量化咧，就正啦。 啊，点解咧？ 因为你嗰日唔肚饿啊嘛，根本唔量化，对于你嚟讲亦都冇乜所谓。S， 你头先咁样 讲， 我都以为调翻转， 系啊，你唔肚饿，你咪一笃咯。即系好似你话两嚿豆腐，两嚿豆腐，两条鱼香茄子嗰啲茄子就， 因为如果我肚饿嗰日咧，我反而想系俾一督我，因为可以大督啲啊嘛，叫佢喂大督啲。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谂啊， 冇用噶，冇用噶， 佢会俾都系俾翻少啲嚟。 因为嗰个姐姐根本唔会听你讲，你滗嗰下咧，其实佢已经系闩埋咗个饭盒嗰一下嚟噶。 哦 两餸饭啊，讲嘅就系快速啊嘛。 因为我谂我同钟哥嘅心态就系觉得，即系量化咗嗰啲咧冇得改。 系啊， 但系咧冇量化嗰啲咧都可以搏一搏，系咪先？ 因为咧两三餸饭咧我都食得多嘅，通常咧佢就会。你頭先都講啦，話排隊啊嘛，咁佢通常會話啊，下邊嗰個哥仔食咩啊？咁你咪講咯，魚香茄子加咕嚕肉， 即刻 括弧 大篤啲咁樣咯。 唔係啊，你唔會講，你唔會講呢一樣嘢，咁佢咪已經筆咯。佢到你去到面前可以攞嗰盒飯盒嘅時候，你已經係俾錢嗰盒。 如果照咁講啊，即係無論你肚餓唔肚餓，可以量化不可以量化，其實都冇嘢講。 都掌握喺姐姐手中。 唔係，因為你可以量化，佢規定咗三隻雞翼，三隻雞翼，一嚿正方形嘅肉餅就一嚿正方形肉餅嘛，呢個咪可以量化咯，你唔會少咗噶，係咪啊？ 呢個都啱，即係你同姐姐講咧，話三隻雞翼，你可唔可以要多隻？佢通常都唔得 嘅，佢唔得噶嘛。 你魚香茄子可唔可以不大羹啲啊？ 會得喎，得啊！但係你可唔可以不得大羹？隨住佢個兜入邊有冇得俾你筆啊嘛？如果係得翻兩條賣剩借咁樣，咁你都無謂沾染嗰個不可以量化嘅魚香茄子啊。 其實如果真係肚餓嘅話，你直接同姐姐講，不如可唔可以多飯啊？咁樣 係啊。 咦， 你又啱，唔係，但係調翻轉咁講，即係無論我係肚餓定係唔肚餓咧，我去到買三餸飯咧，我都係採取嘅策略就係食我想食嘅嘢多啲。 哦，咁你幸福啲，係 啊，係 啊，有好多人係為咗果腹嘅，唔係幸福嘅。咁啊， 如果照咁講啊，無論肚唔肚餓，最緊要係氹得阿姐姐開心。 係啊， 咁你長期去幫襯佢，咁佢應該會大大啲啊。 街市買菜都係㗎，你睇我幾俾心機氹啲姐姐。 哦，係啊，講得冇錯。咁啊，啲網民點樣講咧？網民係有趣嘅，佢話。 不可量化嘅餸菜咧，包括咧番茄炒蛋啊、粟米魚柳啊、蒸排骨啊、咕嚕肉啊，過程入邊咧食客係冇可能咧數到個份量嘅，你永遠唔會知道今次係番茄多啲定係蛋多啲啊！哇，好有道理， 呢個就是人生咯， 係啊， 永遠唔知道。 所以話有陣時咧，姐姐真係要氹嘅，有陣時不嗰啲咩咖喱魷魚咧，茶樓食咖喱魷魚，試過有一次咧，真係氹到姐姐好開心，我話姐姐啊，可唔可以要多啲魷魚唔要魚蛋啊？佢真係畢咗魷魚俾我，佢冇畢魚蛋俾我，但係跟住隔離嗰台成碗都係魚蛋啦，真係陰公隔離嗰台就 係啊，呢啲都係幾有趣。疫情之間大家啲分析啦，從自己分析微觀嘅觀察咧，又可以俾我喺下一篇交稿嘅時候多一個話題可以講下呢個咧兩餸飯嘅經濟學啦，咁樣啊，真係可以試試底底啊， 係啊，即係有啲人咧就覺得即係食兩餸飯好似好長咁樣，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嘅， 幾好㗎，都幾好啊， 有啲兩餸飯有龍蝦食㗎。不过是小龙虾啫嘛，你食唔食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十四日是一年的第十四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51日。1987年一月十四号，当时的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拆除九龙寨城的协议。并将原址改建为公园。九龙寨城俗称九龙城寨，位于现今香港的九龙城，曾经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比现时人口密度最高的旺角高出超过九倍。九龙寨城由清政府在1847年扩建而成，最终在1987年和1989年首季分两期进行调迁。1993年完全拆除。1995年8月建成九龙寨城公园。曾经有三不管地带称号的九龙寨城正式成为历史。1月14号出生的朋友刻苦耐劳，懂得协调生活和工作上的事情。拥有惊人的组织能力，对自己拣选的道路不会产生犹豫，勇于挑战困难。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处理复杂的历史问题是不是属于你的强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会将历史变成回忆，但是我们会不会回忆起历史呢？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龙城花园第一座的强制检测行动上昼大约7:15完成，截至今日凌晨零时，大约38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当局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20户，当中6户在过程当中没有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也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对夫妇涉嫌以一家大细作为掩饰贩毒，被海关拘捕。海关昨日在长沙环长裕街截查一家三口，从男子手持的环保袋当中搜出700克用狗粮作为掩饰的怀疑海洛因，于是拘捕涉案夫妇。在跟进调查之后，海关再到附近商业大厦一个单位搜出总值大约1600万元怀疑冰毒和海洛因，相信单位是毒品储存仓。海关指出，被捕男子28岁报称无业，女子24岁任职餐厅侍应，相信他们试图以一家大细作为掩饰，带同3岁小童将贩毒行为伪装成家庭外出活动，试图降低执法人员的戒心，逃避截查。 不排除背后有集团操纵。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常设理事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会，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局势引发的外交危机未能够在会议上得到缓解，但美俄方面表达了对话的意愿。会议由欧安组织新任轮值主席国波兰的外长拉乌主持。拉乌表示，目前欧安组织地区内的战争风险比过去30年中的任何时间都要大。波兰作为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希望启动全面安全对话，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成员国都可以表达关注和想法。美国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卡彭特表示，美方有对话的意愿，同时亦为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作准备。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卢卡舍维奇在会后对传媒表示，西方国家对俄方提出关于乌克兰与欧洲安全建议的反应令到俄方感到失望，但俄方不会放弃外交努力。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2点，跌3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57美元，卖出1,820.5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微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和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个封路嘅位置啦。喺大潭道，因为有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嘅全线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4号同埋小巴路线16A、16M 同埋16X 咧系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嘅全线系封闭啦，因为爆水管啦。咁而家一带挤塞，一带咧就系要改道行驶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14号同埋小巴路线 16A、16M 仲有 16X 都要改到行驶，揸车朋友请你都是要改到行驶啦。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的，咁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天马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就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有交通意外嘅，车龙接近泽安村。重复多次，就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泽安村。咁讲翻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林村嗰段咧比较车多，去大埔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中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我是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 I got that fire, fire, fire,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 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新时代奋斗者截止报名日期1月16号，即是还有3日而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可能有啲公司咧已经开始啊。在家工作，我成日听到呢个 work from home 呢个名咧，最近咧我谂起蜘蛛侠噶啦， 哦系 far from home 啊 ，no way home 啊， 系啊系啊，即系回家回家 回家咁样，咁啊喺上喺网上睇到咧就话，喂，如果你喺屋企做嘢嘅时候啊，最容易发生咩事咧？就係、是、會肥咗啊！咁好簡單啦，因為你喺屋企，你鍾意唞就唞，你鍾意食就食，好似冇網管咁樣，好容易就會肥啦。咁我話呢度呢就教你一啲方法，點樣去防止喺屋企做嘢嘅時候你會變得長肉啊。咁、 嗯、 第一個呢就話女士們必備啊，記住着貼身褲。點解呢？因為如果你喺屋企嘅時候，通常你會可能著啲輕鬆啲啊，甚至乎可能睡衣啊咁樣，咁、你就會唔覺自己會食多咗嘢，因為鬆啊嘛。我話你著翻啲緊身褲，令到你自己有一種係會箍翻住自己嘅感覺，咁、你咪會即係鏡住，喂唔係喎， 好冷大咗喎。 我梗係唔 係 啦， 係啊，緊啊， 我呢個親身感受喎。我記得有一次我出街食飯咧，咁因為嗰條裙咧係比較窄嘅。咁、我嗰餐饭呢即係比平时食得少咗、因为佢箍住咗呢个我唔知个胃定乜鬼嘢啦、总之嗰度有个压力呢你真係会食少咗㗎。 我都觉得係 嘅。同埋呢我朋友话呢佢屋企人呢叫佢唔好成日着橡筋头嘅裤。因为呢 唔知饱呀。 唔係呀你唔知肥呀、啊。即係你日日都系着嗰条裤你觉得我都仲着得落呀咁样。因为嗰条橡筋系咁掹行。佢话你着返啲拉拉链啊扣钮嗰啲啦。咁你就知道肥咗啦。 所以连皮带都用唔到。嗰啲，你即刻半寸你都會 feel 到，咁樣。嗱，咁第二個就係話，如果當你口痕啦，咁你喺屋企嘅時候食咩？食啲健康啲嘅零食，就唔好食嗰啲咩薯片啊嗰啲咁樣。咁或者直接好似阿 Didi 朝早講嗰啲啊，揾食安仔，不如我哋專注 食水果 啊！ 咁但係水果你都唔食得多啦，因為你都可能會有啲果糖啊咁樣啊。好啦，仲有一樣，佢話呢個一定要堅守嘅。咁佢就話啦，你喺屋企嘅時候，正話講咗啦，想食就食啊嘛，所以你一定要定時定候食翻三餐或者兩餐，千祈唔好話，唔係喎，我而家未肚餓唔食住，或者肚餓啊食咗先唔好，係一點就一點，三點就三點，咁即係你定翻時間去食嘢啦，咁就會穩陣啲啦。好，另外最後一樣啦，佢就話最好係咩啊？自己煮咯，因為你屋企啊嘛，咁你更加唔需要去食嗰啲外賣，咁自己煮你可以少鹽少糖，咩都少曬都得，咁就可以食得健康，咁你就唔使驚喺屋企嘅時候咧就會咩啦，會長肉啦。 都係、哦，即係依家咧咪好流行嗰啲咩168嗰啲飲食方法嘅，即係小白好奉行嗰啲咧。 小白而家186添啊， 186即係點啊？ 即系得6个钟头食嘢咯， 哦， 168就有8个钟头食嘢咯。 哦，我其实唔知道噶，不过依家即系停咗堂食咧，逼你6点之前食嘢啦，或者即系好多人都系临住死线之前涌入个餐厅嗰度坐喺度食咁样咧，咁所以就即系可能可以奉行到呢啲叫节食嘅方法。 咁佢仲有啲附注提一提嘅，咁佢就话啦，因为咧如果你喺屋企嘅时候，咁你会点样咧？我坐一坐啦，跟住咧。不如瞓一瞓啦，然之后点啊？起身又坐一坐啦。基本上你系零运动，或者你冇离开过张凳啊。所以就提议大家，如果你真系喺屋企在家工作嘅时候咧，都要逼自己每隔2个钟头、你要喐一喐。 呢、这个又真的，因为你翻工咧，你不少不免又行去搭车啊，行落去食晏啊。 系而家冇咗噶嘛？ 系啦，冇晒呢啲即系步行嘅路段啊嘛。咁你真系可以全日留喺屋企噶。 系啊，咁所以咧，点都要俾自己喐下啊嘛。咁如果唔系嘅话咧？ 可能你下一次翻工嘅時候，啲人就認唔到你噶啦。 咁嚴重， 新同事啊，咁係咪啊？ 新同事啊，咁當然啦。另外仲有啲嘅，即係譬如話，當你有喐嘅時候，可唔可以做啲運動啦？又或者如果你有啲係要喐動嘅活動落街又好咩都好啦，又唔好提議去啲人多嘅地方啊。咁你落街行一個圈，令到自己保持翻適當同以前一樣嘅活動嘅 運動量啦。即係好多人都有個 app 啊，或者有啲智能手錶，你睇到喂呢排即係 work from home 咧，啲步數都爭好多喎咁樣。咁你啊，梗係可以喺自己間屋嗰度氹氹跨咁行。不過即係你間屋可能唔係好大，都要氹氹跨。 不過我就提一提大家啦，如果上一次好長時間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咧，好多朋友都係肥咗嘅，係真嘅。咁只要攞翻嗰陣時影嘅相，你而家望一望。如果你唔想咁样咧，可以点样喐下咯？ 引以为戒啊嘛，唔好俾自己再错落去啦。 就变翻咁样啊！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嘅历史文化，成日话法国人嘅生活悠哉悠哉，系咪真嘅咧？佢哋嘅工作态度系咪就真系比较慢嘅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跟佢做个friend。我要执得好正，着靓衫反起领，摁下摁下似捉餐艇。跟佢做个 friend， 把口要好听，赞佢生得好靓，对佢打着感应，拖到手仔我就靓。认真攞命，认真攞命，越见得多佢越正。买只戒指，镶翻粒钻石。唔话佢听，认真攞命，认真攞命，问我点解冇放大镜？唉，佢话嫌世夹咗佢钉，跟佢做个 friend 过打 band， 佢唱歌声好靓，我吉他甩咗病，两个跳舞认真抢镜，跟佢做个 friend。惊亲两份惊，有雨揸紧车柄，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 法国人的确追求工作的生活平衡，成日提住自己不要为了工作而生存，这点是真的。咁但系并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咁悠闲嘅，我哋可以喺佢哋一年有五个星期嘅假期，就知道法国人相当注重生活同埋工作嘅平衡。佢哋认为努力工作咧系为咗享受生活同埋假期，而唔系将个工作塞到好满，牺牲咗生活嘅质素。喺一般嚟讲，法国人一年咧有两段嘅大假期嘅噃，第一个嘅假期就系八月啦，因为小朋友放暑假，家长咧就可以请两至到三个星期陪伴小朋友。另外咧就系十二月嘅圣诞假期，呢个系法国人非常之重视家庭团聚嘅日子。由十二月中去到一月初两三个星期，基本上 office 咧都冇人做嘢噶啦，所以手头上嘅工作尽量都要喺十二月初之前全部处理完毕。如果唔系啊，可能拖到一月初都搞唔掂噶。总括一下啦，法国人确实好注重佢哋生活品质噶，唔会单纯为咗钱去到工作，因为佢哋最重要就系享受生活。如果你喺法国人公司嗰度翻工嘅，可能咧都会感受得到呢一种嘅气氛，希望你习惯或者享受到同佢哋一齐工作嘅感觉啦。望下人哋嘅生活习惯、工作态度，又睇一睇自己嘅生活同工作，你又有啲乜嘢启示呢？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咗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咏仪高级督察担任咧我哋嘅嘉宾主持。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是 Gloria。 Hey, Gloria， 我知道你都好辛苦啊，因为警方24小时在反诈骗上面不断努力。 是啊，我们反诈骗协调中心呢除了提供了一条24小时的电话咨询热线防骗2-18-222之外， 亦都负责协调住我哋警队相关部门嘅防骗宣传工作，同埋加强市民洞悉骗案嘅能力啊。 嗯 ，Gloria 喺开始之前，你可唔可以同听众介绍一下，你会喺晨光警星入面同听众分享边一类型嘅资讯呢？ 嗯。咁其實喺2021年嘅1月至到11月期間呢，已經發生咗17400幾宗嘅騙案報告，佔住我哋整體罪案率嚟講呢，差唔多三成啊。咁我換句說話嚟講啊，即係每十個嚟報案嘅市民，都有接近三個係舉報騙案相關嘅罪案㗎。咁呢個情況呢，我哋見到實在係刻不容緩啦。我哋呢希望透過晨光警星，向聽眾可以講解到唔同騙案嘅最新行騙手法，亦都可以分享翻一啲预防骗案嘅资讯，等精明嘅听众可以帮下手，提下你身边嘅朋友提防受骗啊。 今年骗案入面咧，最值得关注嘅咧，有冇话边一类型嘅骗案比较多咧？ 嗱，近年嚟讲咧，电话骗案涉及嘅损失金额一路都持续上升。喺上年嘅头十一个月，单单系电话骗案就已经有960宗，咁即系平均每日就已经有三宗咁多啊。损失的金额更加高达7亿4920万。 哇， 是啊，单是假冒官员这种手法呢，已经占了当中超过九成的骗款，即是超过7亿啊。 哇，我都成日听到假冒官员这些的骗案的，但是有没有哪一类型的人士是最容易误堕这些陷阱的电话骗案呢？ 咦，你又有没有收过假冒官员的电话呢？ 我都有收过类似的电话，但我就很害怕，哎呀，都不知道哪个来的，我就立刻冚了他线了。 是啊，我想差不多大部分的市民都收到过的。 嗯， 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电话骗案的受害人来的。 嗯， 这些危机其实每日都跟大家擦身而过。根据我们的分析和观察来看，最主要的受害人群组就有分别是31岁以下和61岁以上的人士。在去年3月就有一宗最大的损失案件，受害人是一个90岁的退休人士，涉及是2亿5千万港元。 哎呀，被人呃了这么多钱呢，真的很抌心啊。即就算呃一蚊我都觉得已经是不对了。那么 Gloria， 在最多人的电话骗案里面，你有没有说哪一种的手法啊是最多最常见，骗徒又是怎样接触到这些受害人的 呢？最多人中就是我刚才讲过假冒官员的手法啦。咁騙徒嘅方法呢，就係會冒充一啲本地電話號碼，例如可能見到有加852字頭嘅電話啦，佢可能用真人致電或者係預錄語音嘅方式嚟打俾市民。騙徒呢一般可能會講普通話或者係廣東話，佢哋會話自己呢係嚟自政府啦、執法人員、物流公司、電信公司、銀行或者其他公司型機構嘅職員。喺過程之中呢，部分的騙徒是可以講得出受害人的名字和一些個人資料來獲取受害人的信任，而之後騙徒就會訛稱受害人是牽涉一些內地刑事案件，再將他的電話轉播到內地部門進行騙錢大計。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啊。但是可不可以講多一點呢，一些關於假冒官員的手法其實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騙徒其實通常用什麼方法來騙錢呢？第一，騙徒會要求受害人交啲保證金出嚟以示清白。第二，騙徒會叫受害人開個網上理財戶口做一個快速資產審查。而第三，就會叫受害人安裝一啲惡意電話應用程式，將啲錢轉走曬。 哇，都有好多步驟嘅，但我又奇怪啦，受害人點解會完全聽嗰啲騙徒嘅指示嘅咧？ 因為咧喺佢開緊銀行户口嘅過程之中，騙徒亦都會不斷咁同受害人洗腦，令到佢哋覺得好驚啦，同埋唔敢將所謂嘅調查同任何人講。佢哋亦都會教受害人咧點樣去答銀行職員嘅查詢，例如就話啊要買樓啊急住用錢，同埋咧從來都冇收過一啲內地部門嘅電話等等。而在部分的案件仲会有人假扮特务上门收钱或者陪住受害人去银行汇款的。 哇，都真的很难防啊。我啊好彩傻人有傻福，听到就怕得就冚了他线啫。但是还有没有一些手法可以等我们的听众可以留意一下的呢？ 有啊，其实骗徒会利用很多不同的手法去增加可信性。包括会利用一些视像通话啦，会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假执法人员进行所谓的笔录。 而在对话期间又会同受害人展示一些假的内地法院文件和虚假网站、 嗯、 搞到受害人呢真的以为自己被内地通缉。 哇，真的有晒 POPS 和道具。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有没有真实的案例，令到听众更加容易知道骗徒是怎样骗我们、啊、 其实近来呢有很多由内地来香港读书的大学生呢都成为了电话骗案的受害者。 嗯， 原因呢他们可能是比较少机会呢接收到我们本地新闻的资讯，又或者是没什么收我们防骗资讯的渠道。 嗯， 例如呢就好像有一个20岁由内地来香港读书的受害人，他在一天就收到一个加852字头的来电。 嗯， 有一个讲普通话的女人呢就自称自己是香港金管局的职员，就跟受害人说他的信用卡簽帳出現了問題，然後就將他的電話就駁了去所謂武漢公安局那裡進行調查。 哇，去到武漢公安局那麼遠？ 是啊，那個講普通話的男人呢就說自己是武漢公安局的警官啦，亦都跟受害人說他在武漢涉及了一宗洗黑錢的案件，同埋呢法庭已經發出了個拘捕令。 嗯， 咁嗰个假警官系咁吓佢咧，要佢配合调查啦。如果唔系咧，就派人去香港度拘捕佢。咁点解佢会信呢？就因为佢喺几年前咧，曾经真系喺内地系唔见咗一张由内地银行发出嘅信用卡，所以就真系信咗呢件事啦。 嗯。 咁冇几耐啦，呢个假官员咧就 send 咗个短信俾佢啦，入面咧就有张公安证件相同埋一张拘捕令。嗰张拘捕令上面咧，更加有受害人嘅个人资料。包括他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和中国内地的住址。 嗯， 那这个假官员仲同受害人说呢，个案件已经交给另一个检察官继续调查添。 哇，听到都惊啊，还有那些地址呢都是真的，那所以这件事就容易呢就误堕这些陷阱啊。那但是呢警官完了之后呢，他刚才说什么还有个检察官啊？ 是啊，没耐呢受害人又收到一个自称是那个检察官的短信啦。 嗯， 指示他呢将所有的资产要转去一个内地银行户口做一个资产审查，还跟他说呢调查完之后呢就会退回一些钱给他。于是乎这个受害人就乖乖地将自己在内地银行户口的16万人民币透过网上理财户口呢就转账了去到骗徒的户口，还要几天之后跟爸爸谈起才知道被人骗，先至識得嚟報警啊！ 哎呀，真係陰功啊！咁就無啦啦冇咗16万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我收到呢一類型嘅電話，即係 Gloria， 我都想問一問啊，我點樣知道自己我真係被騙徒騙緊呢？ 嗱，等我就同大家分析翻頭先個騙徒用咗啲咩伎倆啦。 好喎、啊，好喎、 啊。係啦，第一佢係收到一個加852字頭嘅電話，但係就自稱係香港打嚟嘅喎。 嗯。 咁即係一啲海外電話扮做本地嘅來電啦。 哦。 咁第二，騙徒又會扮某些機構的職員，又諗啲藉口，總之就將個電話轉去內地的執法部門的同黨嗰度咧，係嚇你。 嗯， 咁啊嚇完你之後啦，又會再將個電話轉播去第三個騙徒嗰度扮幫你。 嗯， 咁啊方法就會叫你交錢做保證金啦，又或者將錢轉去一啲網上理財户口嗰度做資產審查。咁騙徒咧可能會叫你直接交出網上户口號碼同埋密碼。又或者会 send 个 QR code 俾你，或者系不明连结叫你下载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嗯， 咁当你真系乖乖咁喺呢个恶意程式里面输入过自己嘅银行资料同埋密码，咁佢就可以控制住你个网上户口转走晒啲钱噶啦。 哇，咁咪真系随时一铺清袋喎、啊、呢、這个。咁啊，有关提防假冒执法人员嘅呢种方法咧，其实有冇啲乜嘢防骗嘅 tips 可以提醒下我哋啲听众咧？即系我都要听下，如果唔系我都惊自己中招。 是啊，咁騙徒咧就會可能冒充一啲執法人員打俾市民啦。但係記住、哦，就算打俾你嘅人講得出你嘅個人資料，例如身份證號碼，都唔代表係真嘅執法人員嚟噶。 嗯， 因為而家喺網上資訊泛濫嘅大環境之下，好多不法分子都可以透過一啲非法嘅途徑去拎到市民嘅個人資料。 嗯， 我哋警方或者其他執法部門，在调查案件的时候是不会用预录语音的形式打给市民、 嗯、 而在通话的过程之中呢，我们都不会向市民去索取一些敏感的资料、 嗯、 更加不会要求市民去交钱或者汇款来以示清白的。 哦，那就是呢记住打来的时候呢只要一讲钱的，那就不用想了，99%呢骗人来的。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我们要留意一下呢？ 是啦， 咁就例如千祈咧唔好下載一啲不明來歷嘅應用程式啦，更加唔好將你嘅個人資料咧輸入到呢啲不明應用程式或者網站嗰度。咁如果你又收到一啲又附有連結嘅可疑短信嘅話咧，就唔好亂撳撳入去啊！咁打嚟香港嘅長途電話咧，都會喺來電顯示嗰度有個加號。咁如果你收到一啲加字頭嘅電話，但係佢又話自己係本地打嚟嘅咧，呢啲都係詐騙電話嚟㗎。 哦， 最緊要就係收到陌生電話要求你提供個人資料。咁你記住即刻收線，同埋要主動核實來電者嘅身份啦。 哦，我一直都覺得奇怪噶啦，點解本地打嚟嗰啲會無端端唔知幾時開始變咗加852嘅咧？咁啊，原來有啲蠱惑嘢喺度嘅。咁所以話騙徒咧，真係隨時啊都有機會遇得到啊嚇。咁但係警方喺呢方面可以點樣幫助市民呢？ 我哋為咗可以集中同埋有效咁樣打擊騙案。警方在2017年的7月呢就成立了我们反诈骗协调中心、我们英文简称就叫 ADCC。 我们有一条24小时的热线防骗2 18222， 为怀疑遇到骗案的市民呢提供广东话、英文和普通话的即时咨询服务和最新的防骗资讯。另外呢，我们亦都一直都同住香港银行业界和海外的执法机关合作拦截骗款，去减低受害人的损失。不过记住呢，我们这条防骗2 18222 不是举报罪案的热线，如果市民是需要报案的话呢，就要亲身去到就近的警署报案或者打999了。 明白了，那各位听众呢真的要默默更新自己一些防骗知识，那么才可以呢帮到自己又帮到身边的人。 是啊，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嘛。下个月呢就是我们警队的防骗月。我们统筹了警队不同的单位去举办一连串的防骗活动，希望可以加强市民对于骗案的认知，同埋懂得在遇到骗案的时候怎样做，希望没有人会成为下一位骗案的受害者啊。咁如果想知道有啲咩活动可以俾公众参加嘅话呢，记得就上我们中心的网站 www.adcc.gov.hk 度浏览下啦。 阿 Gloria， 最后啦，仲有啲乜嘢嘅 tips 可以提一提我哋嘅听众，可以防止呢啲嘅骗徒骗我哋嘅钱呢？ 嗱，防骗咧最紧要就系警民同心。大家做多一步，提醒身边嘅亲朋戚友提防受骗，时刻谨记防骗三宝，就系收线、核实、揾求助。咁遇到陌生嘅来电，自称官员。同你讲钱，咁就要即刻收线啦。 系， 如果有任何嘅怀疑咧，要即刻打去我哋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啦。 咁我哋会记住18222呢个热线噶啦。 系啊，喺最后咧，我哋准备咗一首全新嘅防骗主题曲，趁住呢个机会俾晨光警声嘅听众收听。 好多谢你 ，Gloria， 拜拜。 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啊，由于大潭道爆水管啦，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14号啦、小巴路线16 A、16 M 同埋16 X 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喺一带咧就只系车多啊，就系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大埔道去青山道方向啦，近住加顿对出。大埔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加顿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慢车，龙尾观景台。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啊，我寻晚瞓得好差啊！ 瞓觉要瞓得好，你以为好简单？有人好想瞓，有人想瞓瞓唔到，原来同飲食習慣、临瞓前做咩活动有关。 一月十四号起，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半到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甜睡 B B 瞓冧啲》， 主持阿欧、林燕玲会请嚟中医、西医、名人嘉宾、瑜伽老师、太极高手，教大家点做一个甜睡 B B 瞓冧啲。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3至84年或1987至8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月19日至4月2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送你一份礼物，将由连诗雅声演幼稚园英文助教 Carol。 想知道呢位土生土长嘅尼泊尔裔香港人点样克服语言嘅挑战，成为助教？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陪你逆风展翅。 9:07，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講講咧，隔晚美股表現啦。美國聯儲局咧暗示將會收緊貨幣政策咧，嚟應對通脹升溫啊。高估值嘅科技股咧面臨拋售啦，又嚟曬估值，係咪啊？真係啊！咁啊，道指跌176點啊，標指跌67點，都唔夠納指跌得多。納指咧跌381點啊，大型嘅科技股咧全線受壓啦，蘋果公司啊、亞馬遜咧、Netflix 全部都跌啊，雲端服務嗰啲跌得仲多仲急啊！睇嚟咧，今日咧，本港方面嗰啲科技股咧都冇乜運行啊嚇，咁啊騰訊又跌翻幾十蚊落去啊，咁啊一陣間開市你就會知道啦。呢、這個就係屬於星期五開市前嘅部署啦。 大狀咪， 你好啊， 搞邊科啊？ 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大壮咪啊，恐怕疫情关系咧，我哋可能咧有排都要用电话嚟沟通啦。 用电话就安全啲嘅，避免垂直啊，定系水平诶传染啊嘛，系嘛？ 嗯，尽量都减少见面啊，而家。 系啊，咁啊，无可避免啦，因为始终都要控制住啲病咧，唔好咁样扩散啊嘛。 系啊。 不过香港福地嚟嘅吓。即使是過了這兩年，有些是社會事件，有這些這樣的疫情、久不久都有些、消息，兩岸三地大家不止茶餘飯後，直接可以令人家開心講到興高采烈的、 是什麼消息來的、 之前當然是、有人問說笑的問校長的恩人是誰那當然是力宏 那力宏的恩人呢 那些人就說生日派對咁啊，一件咧就咁一件啦吓，咁啊令到啲人都好似唔系好记得边个系陈同佳嘅喎。咁啊，如果吓有 calling 嘅话咧，可能佢读神学咧都吓迟早都做埋牧师添啊。不过咧，你话讲开 party 咧，都牵涉有呢啲疫情咧，唔净止香港话。睇远啲咧啊，原来呢个英国咧，佢哋阿首相啊 Boris Johnson 咧，遇到啲麻烦嘢啦。咁啊，话说就话咧，佢喺个疫情都系吓、重要嘅时刻咧， 佢係真係開個 garden party 啊，花園嘅派對喎。 嗯 咁啊，仲叫啲人咧帶啲酒去飲添咁樣。 係。 咁啊，平時睇落好似能言善辯嘅，佢咧喺國會就俾人咧逐啲講咧就質到咧唔識答嘅。 嗯。 好啦，咁佢有佢自己去抗辯啦嚇。咁另一方面咧，係國際知名啊。塞爾維亞的網球手祖高域呢去了澳洲本來又是去 defend 去他的 Australian Open 澳洲公開賽的 champion 的冠軍嘛又是疫情關係呢就搞到他自己呢就要 defend 自己了那亦都呢是疫情出現呢就很多人就要暫時被人禁閉一陣咁跟住好彩亦都係就話啊人哋啲病菌呢好似啲洗黑錢咁樣呢成日我哋要追查咁嘅 tracing 啊 tracking 呢啲錢去咗邊呢原來啲病菌啊呢啲病毒都可以追㗎喎。 嗯好彩追得到咋。 咁一個回轉呢本來14日呢就變咗一日咁樣。咁亦都係好多人就住呢啲疫情點處理呢俾啲意見啦咁樣。咁睇到啲嘢喎。啊我都想問你如果就住变种病毒啊，有个朱医生去讲嘢嘅，我应该点称呼啊？医生咧？ 嗯，都系叫翻佢朱医生咯。 啊，变种病毒朱咯、啊。咁另外咧，知唔知一竹篙可以打进一船人？嗰一船人系几多人咧？ 啊，竹篙湾入边有几人？我真系唔知道、 啊。嗱、啊，系百几人咧。 嗯。 咁所以200多人里边打进咧，都系百几人。 嗯。 咁嗱，呢啲咧都系大家喺上星期啊，去啲茶楼酒馆咧，听啲人都系。興高采烈咁講啦，咁始終疫情咧都係有啲情況咧係有少少亂啦咁希望好快速撥亂反正係冇事啦。啊，14天咧，如果喺法庭嚟講咧，以前咧一話還押14日咧攞報告咧，知唔知佢哋好興叫做咧升馬太嘅喎？ 點解咧？ 啊，因為咧喺幾十年前咧，香港經濟未有咁起飛咧，啊咁啲人做做埋埋咧，做到個錢咧去旅行咧盡去噶嘛。 嗯 咁呢幾個地方咧，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泰國咧，都喺鄰近啊嘛。咁所以使多少少錢去耐啲，咁啊兩個星期啊，咁就可以去暈曬啲三個地方啦。 嗯哼。 不過好多時喺法庭嗰處咧，就攞啲什麼勞教中心啊、教導所報告咧，法庭通常都係還押14天嘅。 嗯。 咁所以啲庭警就會啊，用一個好快脆嘅 jargon 咧，就話攞星馬太報告啊，咁嘅樣啊，咁亦都咧係講咗疫情咁耐，一啲人成日見到無論報章啊定傳媒咧，都提到一個號碼嘅，就係599啦， 係， 咁就有599G 啊，成日見到599F 啊咁嘅樣啊，咁有啲人又問啊，究竟邊條打邊條咧咁樣，咁亦都可以咧，兩兩講下啦， 好啊， 嗱，其實599咧係一個法例咧個編號嚟嘅， 嗯。 咁香港啲成文法咧，即係立法會通過啲法律咧，嗰啲所謂 legislation 咧，首先最基本即係最原始嗰條咧，就叫做 ordinance 嘅嘛，就啲條例。係。咁啊排住隊咧，就俾個編號佢啦嚇，咁啊叫 chapter， 就唔係一課課喎，啊一章章啊。 嗯。 咁啊即係話599即係599章啦。 嗯哼。 咁有時見英文書寫咧，就唔係寫 chapter 咧，隔離寫住 cap 啊 ，cap 一點。其實 chapter 嘅簡寫啊，咁啊 cap 599啦，係，就唔使 recap 嘅嚇。不過咧，呢個就條例嚟嘅嚇。咁但係條例下低咧，有時會出一啲叫規則咁嘅嘢嘅 regulations 啊。點解咧？咪條例咧就係比較係最原則性嘅啊，即係立會正式咧係三讀通過嘅。咁但係為咗有時啲靈活性咧，出一啲規例咧，就比較係細則啲嘅嘢嚇，去調整咁啊，用方便咧係行使嘅方便監管嘅咁。所以599啊呢一章咧，佢下低都有啲規則啊。咁亦都係順次序咧，有599A 啊、B 啊咁排落嚟。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就其實本來咧就唔係好多，即係得個 A 又得個 B 咧，擺咗一段時間嘅。咁但係當疫情咧，相信係咁出現實咧。咁啊 CDE 咧系咁落啦，咁一般人咧就比较多啲系留意到嘅咧就系599F 啦， 系 个名咧就叫预防及控制疾病啦，照翻个条例嘅名咧，不过加个括弧，就话呢啲规定及指示啊，再括一括弧，另外一个咧就系业务及处所，讲得简单啲就系话好多时咩健身院啊、美容院啊、咩地方啊。唔准开啊！咁就系根据呢条法例嘅。咁当然香港地咧就系法治之区嚟噶嘛，啊， 即使某个行政部门呢想有一个做法一个决定呢都要通过法律嘅。咁59个F就通过咗法律有条文啊，咁就可以呢係指引到俾大家遵守嘅。咁所以而家最近14天里面就唔准开嘅呢啲咁嘅地方，咁就根据呢个条例囉。咁再个 599I 呢，如果你仲记得就话数到边度就要佩戴口罩啦。其他嗰啲唔记得唔紧要，599G 呢就重要啦。惹起咁多事端呢就起一条啦。就是禁止呢啲群组係聚集。咁里面限制住有四个人啦，几个人啦，先至可以呢係一齐开心嘅。咁呢好多时就见到嗰啲场合呢俾人拍照啊，仲要係上埋去互联网啊，咁揭发咗啲事情啊。咁就俾人懷疑呢係違反咗呢條，大家希望呢都係遵守下啲法律啦，安心出行呢無論佢係咪真係咁有效都好啦，即係啲法例一樣，你唔可以話條法例寫得唔清楚你就亂咁犯法㗎嘛。 我自己就覺得有用啦，因為呢對於我呢啲咁冇記性成日唔知自己幾時去過邊度嘅人呢，呢個 app 就好幫到我手啦。 我其實都係個有時候唔覺意諗唔起自己之前做乜嘢，咁都可以 check 翻嘅喎。呢個可能係一個意想不到嘅效果嚟嘅。 希望大家疫情期間咧，真係要自己做好個人防護啊，命仔緊要嘛，要保護好自己同埋身邊嘅人至得噶嘛。 係啊，睇下嗰啲咁嘅學説啊，嗰啲專家嘅説法就原來咧已經係出現病徵咧。嗰、那個肺呢都已經係被侵害到纖維化咗呢，都似乎掹唔返冇得救㗎啦。 係呀，冇得返轉頭㗎。 所以係每時每刻每秒呢最好就避免病菌進入你身體啦。 啱，保護自己。 大家咁話。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拜拜。 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被共屈膝，或许你未动用，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职，耐若后还是健壮，如常相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被惯怀着这最漫长渴望，78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身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捱，晴朗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肆，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 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全力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自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六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又是时候讲下2022年的投资主题啦。好多啊美国的金融分析师都睇好 ABC。乜嘢系 ABC 呢？ A 系 AI 人工智能， B 系 Big Data 大数据， C 就系网络安全啦，加埋 5G 行动通讯等等啊，将会呢喺2022年呢继续发光发亮。主旋律是这样，无可避免的，有阵时做投资都是顺势而行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神光Morning Call， 早晨啊，神光第一线的神光Morning Call，今日咧星期五的时候啊，电话侧边啊拨通了啊陈太喺度，早晨啊陈太。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咁啊今日到你点唱咯，想点咩歌同埋点咩边位呢？ 我点张学友嘅《爱是永恒》俾我新抱听，靓靓欣欣听，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咧多谢佢帮我生咗两个小宝宝。 哇，即系锡到佢窿啦，而家系嘛，三个都锡晒佢。 系啊，真系噶，多谢佢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啊，俾我参加到呢度啊，因为呢条线咧好难好难好难。 梗系啦，缘分啊好紧要嘅，系咪？喂，讲下啲小宝宝先，有几咁得意啊？ 一个咧就八个月，一个咧就五岁。不过最近咧听到咧林郑话唔使翻学咧，都有点担心噶。 嗯，系啊，咁啊唔使翻学，咁啊好似我自己小朋友咁啊，一年班咧都要安排多啲人手啊，甚至乎谂下如果学校安排一啲嘅网堂咧，咁啊有冇人啊开个平板俾佢啊？咁啊都有好多嘢咧需要考虑啊吓。咁啊你都要加油啊，陈太。咁啊可能你都要帮下手啊，知唔知啊？ 知道知道知道，多谢你啊！亦都希望咧，香港嘅市民全部都身体健康，努力加油。 啱听啊，咁啊一齐听下歌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 是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咁啊，揾阿畅出嚟先。早晨， 早晨，畅， 小白，早晨啊，早晨，各位。 系今日有咩好节目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傍晚六点半啊，哈佬好邻居。咁啊，好邻居即系喺香港咧生活嗰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啊，即系好似我邻居一样。 系、 咁啊，上一集啊 ，Emily 咧就已经跟一位在香港生活了很久的印尼朋友學跳他們的傳統舞蹈嘛。那麼今集呢他好像要升呢，即是他學識了那些舞步之外呢，他又會換埋他們那些民族服裝，同埋成班印尼朋友一起去跳舞，一起表演咁樣。咁睇下他今晚可唔可以挑戰成功啦。咁另外亦都會教大家講一啲好有趣嘅印尼話嘅。咁如果對印尼有呢啲文化有興趣嘅朋友呢，今晚六點半記住留意啊。 係呢、這個節目呢最好就係如果屋企有印尼姐姐呢，同佢一齊睇。係 啦、 一齊笑一下，一齊開心一下。 係啦。 幾 happy。 跟住先煮飯食。 係啦。係啦。 餐飯就九點先有得食。啊、姐姐我哋先睇電視再 cooking。dinner 咁样系嘛？ 真正嘅共融啊！ 系啊，好睇完呢、這、一个，仲有咩睇？ 睇完呢一个咧，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啊，今晚七点半啊，到老友记有得玩啦，春期好玩啊，奇英嗰个奇啊，咁啊，主持人啊，泰神同谭琪琪继续同啲老友记咧玩好多好紧张嘅游戏嘅。咁啊，今晚上嚟挑战嗰啲朋友咧，全部都系打门球嘅发烧友嚟嘅，所以其中咧有一关啊。就是用他們最拿手的那個門球擊球的技巧來到去比拼一下的、那我看到老友記經常都在公園，之前現在沒得去了、在公園那裡玩門球、但我又看不明白怎麼玩，但我看他們很投入、我都想研究一下，今晚七點半要看一下、 跟著呢 跟著、去到呢我觉得嚟紧要交俾阿 O 介绍，今晚九点半全身 贴睡 B B 瞓冧啲。 哦，好多谢你。原先八点有以事论事啊，其实我要补充翻，我谂住踢落去以事论事。嗱，以事论事之后咧，就有呢个甜睡 B B 瞓冧啲啦，唔使睇我噶啦，睇林燕玲 B B， 因为我用咗好多时间同埋镜头去将林燕玲再拍得靓啲嘅，咁啊已经好足够养眼噶。仲有咧，会入咗啲 artist 嘅睡房啊，睇下人哋啲睡眠习惯啊。今集咧就揾嚟咧 Jenny 吴若希啊吓咁。同佢咧，可以坐喺佢床边同佢倾偈。其实呢一样嘢咧都好难度高噶， 好难度高啊！ 即系我同小白咁 friend， 我都唔可以上到小白张床啦。 你开声咪得咯， 唔得嘅，你老婆都唔俾啦。好啦，接住嚟十点仲有咩好节目咧？ 十点钟咧就系呢个纪录片啊，《人间世》嘅第二季。咁啊，今晚带大家去到呢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啊，咁啊去认识一下嗰度啲老友记嗰啲老人家。嗱，佢哋大多数都患咗呢、這个脑退化症嘅，咁啊摄制队咧。深入佢哋病房拍咗成215日嘅，咁啊發現咧嗰啲老友記仲有多少記憶流傳噶嘛，咁啊裏邊有好多好感人嘅故事啊，咁啊今晚咧就十點鐘帶大家去睇下啦。 咁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啊，一系列嘅好节目啊， 劲啊 ！Happy Friday 啊，留喺屋企同心抗疫咧，梗系啊，打开呢个港台电视三十一啦，睇完电视仲可以听翻收音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陪埋你添啊，唔该 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社区出现大规模新冠病毒传播，但未来几日仍需密切留意，如果新增的确诊个案均存在关联，相信这一波疫情在农历新年前后或可平息。另外，庄柏医疗在屯门的诊所有两名护士初步确诊，曾其恩认为由于两人上班时间没有重叠，可能基于环境因素导致感染，但仍有待当局追踪调查，包括共用的物品和更衣地方有没有受污染，诊所有没有其他员工已受感染等。对于机管局公布星期日起至下个月15号过去21日内曾逗留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的旅客暂停在本港转机或过境，曾其恩认为有关安排是有必要，可减低机场员工感染风险。屯門目前有11個檢測點，營運其中6個地點的雙達生物科技董事長招燕圖表示，前日和昨日的檢測量超過2萬，認為昨日情況明顯有改善，採樣站不用超時工作。招燕圖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政府作出調整，安排檢測點提早在朝早8點開放，相信會應付得到檢測需求。被問到若果流動檢測站提供預約會否有幫助，招燕圖說相信若果預約系統做得好是會有幫助。他提到提供預約服務的兆麟社區會堂檢測中心預約額有上限，很快滿額，檢測中心要優先安排他們檢測，但長者可能不懂得預約，令他們在場輪候時間長。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龍城花園第一座的強制檢測行動朝早大約7:15完成，截至今日凌晨零時大約38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120户，當中6户在過程當中沒有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隔離的住戶，亦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並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會採取措施跟進。聯合國發表2022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預測全球經濟在2022年和2023年將分別增長 4% 和 3.5%。 報告認為新冠疫情衝擊、持續勞動力短缺、供應鏈中斷和不斷上升的通脹壓力等因素令全球經濟復甦面臨巨大阻力。報告預計在未來兩年以至更長時間，就業情況將遠低於疫情前的水平，發達經濟體勞動力短缺，加劇供應鏈挑戰和通脹壓力。同時，由於新冠疫苗接種進展緩慢和刺激支出的政策有限，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增長仍然疲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埋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5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95亿9千几万，是刚刚跳了，总成交金额96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5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0点，跌46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2跌8元，美团213.4跌12元，友邦保險83.6升9毫，阿里巴巴127元跌5.2，匯豐控股54.6升9.5毫，金力永磁28.6毫是剛剛跳了28.7，是沒有起跌。 快手83.9是跌1.5毫半，京东集团278.2跌15元，建设银行5.89冇起跌，中国平安61.5毫半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13.91，瑞士法郎0.911，加元1.252，人民币6.361，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5点，跌436点。港金现价报16,91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26美元，卖出1824.5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大埔道交通回复正常。喺大潭道呢就有水管爆裂嘅关系啦，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嘅全线呢仲係需要封闭嘅，一带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4号同埋小巴路线 16A、16M 同埋 16X 呢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啦。重复多次，就是大潭道因为有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跟着美国会所的全线是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受影响的巴士路线14号和小巴路线 16A、16M 还有 16X 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请你亦都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那段比较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还是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和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陈独秀回归新青年编辑部，鲁迅亦都同意废除同人编辑轮流值班制度，但系提出应该直接由陈独秀继续担任主编。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社区论坛剧场之两代之间， 听嫲嫲话好好咁同爸爸倾下计，最后一次啊！ 佢哋是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身下在这里筑起 外展上面，我哋唔鼓励一个强迫嘅对话，我哋希望所有嘅需要都系由佢哋开始嘅。 佢系 CIBS 制作人外展主任 Candic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Just 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就算新年都唔使样样要新嘅。年近岁晚，大家都会有好多嘢需要准备。年廿八洗邋遢，办年货买糖果，买新衫着新鞋，换定新银纸，准备封利是。总之新年嚟到，样样都要新。新年新年，梗系要新啦。新年头几日，我哋都叫做新蒸头啦。如果你仲未开始准备新嘢，快手啲啦，系时候啦，就快系农历新年啦。我经常都去银行，虽然网上可以处理晒日常事项，但系我始终都系喜欢见到人嗰种感觉，面对面先有亲切感。呢啲时候特别多人排队，而且都系哥哥姐姐比较多。唔使我讲，你都知做乜啦？换新银纸，准备唔同面额嘅钞票咯，全部都要新，由10蚊到50蚊、500蚊，甚至1000蚊。银行方面都会做足准备，印制全新钞票俾一众有需要人士。不过通常求过于功，呢段时候每一日都会有告示张贴出嚟，话俾你听今日换晒未，迟咗一步明天请早。呢段时间喺银行柜面，如果你要攞钱，服务员都会问你一句，使唔使要新银纸？通常我会话唔使啦，新银纸旧银纸都系钱嚟嘅啫。换定银纸派利是通常分为三类人士。第一类好似我呢种，完全唔介意银纸新定旧，总之有就得㗎啦。另一种一定要全新钞票，张张直板，巢啲都唔要。第三种就系中间人士，唔需要全新，但系唔好太旧喎。所以银行方面推出迎新钞。迎新钞嘅意思即系虽然系旧银纸，但系睇落好似新嘅一样。听到呢度我又陷入沉思啦。表面上睇嚟新嘅一样，但系佢唔系新㗎喎。咁究竟系新定旧呢？新年新蒸头，我哋乜嘢都要新。如果佢只系表面睇落系新，其实系旧，未即系欺骗自己？我要全新喎。唔紧要唔紧要，通常利是系封俾人哋，唔系送俾自己。如果咁讲，唔系欺骗自己，即系欺骗人哋咯。新年新开始，即刻讲大话，咁就唔系几好啦。所以我提议大家，当派利是嘅时候，话定俾收利是嘅人听，究竟你封利是里边嘅银纸到底系新钞还是系旧钞？做人老实啲好，系嘅系嘅，唔好呃人，但系我哋欺骗自己。新年新气象，我哋全部都要新，但系我哋个人系旧嘅，而且仲会越嚟越旧。我哋用新衫新鞋包住自己，就以为自己变成全新，睇唔到表面上越嚟越多嘅皱纹。其实搞咁多做乜呢？做人最紧要开开心心。根据非正式统计，在我身边的朋友对于新银纸旧银纸完全无所谓的，他们只是在乎于究竟银码是几多。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望你在眼睛，望你在眼睛，情愿怎么可以平静，第四夜结识，为你变心经，无奈爱意未能说清，还是要告诉你，无论怎么反应，心跳都打不镇定，人为你钟情，原谅我痴情，原谅我合心，不将心意倾，只盼在今夜心声，只盼第四晚心情，只盼 今天梦醒。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喂 ，Kitty 啊，今年咧我未到农历新年已经食咗好多糕点， 吓、啊、咁快？ 系啊，因为身边咧好多朋友咧都做糕点啊，咁啊俾我试味啦，我食咗好多萝卜糕啦， 系 好多嗰啲椰汁糕啦， 嗯， 即系好似已经过紧年咁，今年个感觉上，跟住再配以咧一啲之前有啲好朋友俾我嗰啲麻辣油咧， 系 哇好好食啊，真系，即系麻辣油真系令所有咧嗰个萝卜糕咧，都倍添 声色不少系嘛， 倍添情怀，我都唔知倍添咩，主要好好食， 总之倍添好味啦， 成底咁食，哇真系不得了。 不过你都讲得啱啊，有时候譬如我哋而家多咗喺屋企煮饭咁先算啦，其实你离不开咪又系肉炒菜、菜炒肉嗰啲啦，即系营养均衡啊嘛，都系嗰啲嚟嚟去去都系嗰啲材料噶啦。咁点样可以令到嗰、那个变化多啲咧？咁我就觉得系酱料方面咧、 就 是，可以花。 花椒、辣椒油就幫到手啦。 唔係嘅，我今日想講一個沙茶醬嘅，因為平時咧譬如你炒牛肉咁樣，咁通常就都係菜炒牛啦。咁可能你會用都係姨媽糖啊去到調味，有時可能你會落蠔油嘅。咁但係其實咧，我發現而家坊間咧，譬如你去超級市場咁樣，其實好多現成嘅醬料咧，佢已經調得好好噶啦。 冇錯。 譬如你話猴柱醬啊， 豬猴醬啊，應該 豬猴醬啊。跟住有一啲沙姜醬啊，又或者有啲係 你知唔知我近排買咗 葱油醬、啊、 醬咧，真係好誇張。你有食陳皮魚蛋嘅經驗嗎？ 有啊有啊， 有一種醬咧係。专点陈皮鱼蛋嘅、即系你平时咧喺嗰啲车仔档啊，或者其他嗰啲咧，佢咪一劈嗰啲好多油嘅，但系咧凝固咗啡啡黑黑咁样嘅，咁你点落去咧？总之鱼蛋烧卖嗰啲点， 即系油还油，酱还酱咁样样噶嘛？ 系啊，哇！ 原來那間醬都有賣啊！我真係今年嘅開心大發現。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都幾幫到手嘅。咁今日我想講下咧，即係如果你話啊呢排都多咗喺屋企煮飯嘅，不如試下用呢個沙茶醬炒下菜加牛肉啦。 好啊， 係啦。菜其實都冇乜所謂，你用咩菜都得嘅。咁啊，點樣做法呢？首先啲牛肉咧就攞少少沙茶醬啦，少少糖啦，咁啊落。啲油咧，去到撈一撈佢，醃一醃佢先。咁可以咧，首先咧，將啲落多少少油，去到爆香咗嗰個牛肉，咁啊撈翻起啲牛肉啦。咁嗰啲油咧，即係爆香咗牛肉嗰啲油咧，可以就直接用翻嚟炒菜嘅。咁啊落少少蒜蓉啦，落少少辣椒啦，如果你食得辣切即係紫天椒咁樣。咁啊爆一爆香個鍋之後咧，就可以落菜啦。咁菜通常咧，我就唔中意成條咁大條去炒嘅，我中意切開佢一半。咁我就順勢咧就炒咗嗰啲框先，因為佢硬啲。是啦，咁我就会落咗嗰节框落去兜一兜佢先，咁差唔多嘅时候咧，先至落埋嗰啲叶落去一齐炒。咁你见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可以落埋头先嗰啲牛肉咧一齐兜，系啦，其实已经好香噶啦。咁但系咧临尾你都要再调味嘅，咁落翻少少米酒啦，咁落翻少少糖啦，同埋最后咧都可以加翻一羹沙茶酱，因为头先你嗰个牛肉咧只系用酱去到腌咗啫嘛。咁你而家差唔多上碟嘅时候。 減到啲菜咁樣， 係啦，再加埋落去咧，就會更加香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好好地運用唔同嘅醬料咁啊，用翻差唔多嘅食材都可以配搭新鮮啦。 好啊！ 林慧的享樂時代。 我知道疫情期间大家都多了消费，就是可能在屋企消费，叫人送东西上门。我最近看到有个报告都挺得意，它是一个2022年的消费预测，就是说它是预计到今年的人最多会花钱在哪些范畴，又或者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过去一年其实在数据分析上面，到底人最多的消费模式是会花在什么地方，衣食住行啊，还是只是买一些特别的商品呢？我看到有些不同的，不知道会不会跟你们的消费趋势就有这个差不多的趋势呢，还是完全你发觉都不同的。譬如呢我觉得呢这个挺有趣的，因为它是整合了民意调查的报告啦，加上一个呢是叫做全球的网购平台的一些订单的数字，即是看得出它真的买了的那样东西，以及是呢在那个的网购平台和一些搜寻引擎里面呢，最多人去搜寻的一些关键字，即是这几个大数据这样总合在一起呢，就分析出这个结果的。第一位呢最多人买的东西呢，我觉得中哥是中的，就是玩具啦。 什么玩具先？ 嗱，佢咧有好多种嘅，嗱，包括咗呢一个手工嘅玩具啦、积木啦、洋娃娃啦、模型啦、游戏啦、砌图啦、婴儿玩具等等，都包括在内嘅。 正路，正路， 系咪啊？ 正路， 吓，点解你觉得正路呢？因为你真系买多咗。 啊，唔系啊。因为喺屋企闷啊，咁你都通常你食嘢嗰啲，譬如你叫外卖或者叫嘢食，你唔会特别多咗噶嘛，因为你食咁多，你极其量咪多少少，你即系始终有限噶嘛。但系喺屋企，喂，成家人冇嘢做，不如买啲积木翻嚟砌下啦，买啲玩意翻嚟大家开心下啦，嗰啲使费你就会慢慢会变多。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疫情啱啱开始咧，咁我啲朋友都话佢多咗一个即系好耐冇玩嘅玩意，就系砌图咯。一家人喺屋企，即系哇几个钟咁样，可能甚至几日咁样去砌一样。 砌个天空加埋个蓝色嘅大海， 哇！慢慢砌，砌 一年啊。富咧最无敌嘅，佢系最难嘅，佢全副都系白色 的。我都有见过啊， 好癫。 总之同一只色嘅就烦噶啦， 系啊， 同埋嗰个爆裂玻璃嗰个咯，你有冇见过啊？ 冇， 即系要砌翻块碎咗嘅玻璃啊嘛， 喷血啊嗰啲砌， 嗰个真系哇好夸张啊！佢系即系随住嗰个玻璃碎裂嘅纹，即系譬如可能越边边嗰啲咧就越细块咁样，即系一细粒咁样，由大块到细块嘅形状，你都要自己慢慢砌。 惨过贵玻璃， 两个都唔好啦。 我唔知系点噶，系点啊，小白？ 我都唔知。 咁你又话惨过，我以为你贵过添。 陰功啊！ 唔緊要。嗱，第二樣嘢咧，我哋成日都 攞出嚟講。 冇。 第二樣嘢，我哋成日都話新年嘅時候咧，就唔好呢一樣嘢嘅聲音嘅，就係、是、鞋啦。竟然佢話咧，呢一個全球咧買鞋嘅增長率咧，係升咗1086%。 哦，呢、這個有啲奇怪喎。 係咯，少咗出街， 少咗出街咯。想講 你都唔使， 係咪拖鞋屋企著嗰啲啊？ 唔係 啊, 啊, 啊，你越嚟越幽默喎、啊。 我微观啲睇啊，其实芭比你买鞋都买得好劲啊， 好密系嘛， 系啊，呢啲嘢唔好攞出嚟讲啊，真嘢。 开心买鞋唔开心又 我就觉得你有我年轻嘅时候嘅影子。我细个真系咁买。 唔系，点解你而家唔炒波鞋嘅？ 依家炒低啲嘛， 系、哦、啊， 一大个人大个啦嘛， 而家玩砖头啊嘛，好神。 喂，讲真嘢，唔好攞出嚟讲。 即系已经唔同咗啦、那个趋势。喂、啊，第三位咧、啊，我又觉得有啲古怪嘅，佢、啊、就系话咧系钢笔同埋铅笔。 咪、哦、你咯，文具控。 咁、嗯、我不嬲都买嘅啦。 所有嘢都系芭比， 系全部都系你。 系咪你嘅调查嚟嘅？其实 唔系我嘅调查嚟嘅。 净系问啲你买边样啊？买玩具啦，买笔啦。 系咯， 嗱 呢啲 调 查咪自己。芭比我的最爱啊！ 头先个 Jingle 都出咗林慧的享乐时代啊嘛，我哋唔可以干预佢嘅享乐。 我就好想知道个数据喺边度嚟啫。 我嗱呢个系真系人哋综合咗一啲，我阵间俾你睇，系类似呢啲数据啦。 等佢继续自圆其说先。 我就唔讲系咩公司啦，即系总之系一个全球嘅网上平台啦吓。咁第四位咧，呢一个咧，我又觉得哦，系咪因为喺屋企多咗咧，对屋企嘅装置上要求高咗咧？竟然系多咗系买花樽？ 哦，呢个一定，我都觉得系。 点解咧？ 佢呢个到我关事啊？ 点解啊？ 唔系，我觉得家品系多咗，因为好似之前咁讲，你多咗时间留喺屋企咧，你直头用我屋企嘅时间多咗。 咁你屋企系咁大就系咁大噶啦，你之前都冇挤咯，而家边有位挤啫？ 相信好多个角落，你系从来都冇乜点样去发掘过嘅、嗯。即系你简单你讲个厨房啊，你多咗时间留喺度，你都觉得啊呢度有个架会好啲，嗰度有个转盘会好啲。 仲要挤嘢啊？咁啲角落边度有位俾我企、啊？ 但系花樽、啊， 唔系咁有啲收納嘢、 啊。你喺屋企有冇角落？你都冇位企噶啦。 做咩 有啲真嘢？ 我都想要個角落啫。而家你都仲要擠個花樽啊？咁樣抹殺我？ 唔使俾你貴嘅，放心啦。 小白，我未去過你屋企，你屋企係咪住喺天台嗰層啊？我想問。 都有。 係啦，嗱，你可以喺屋企上邊咧 做咩？ 即係整個自己嘅私人角落，乜嘢？ 喺個睡袋上， 即係有啲咩事自己病埋一邊係嘛？係啊，你放心，我天台有個睡袋㗎啦，已經。係 啊 ，I'm ready。 咪粉飾下家居，我覺得都係嘅，即係心情唔好嘅時候，你插下花，種下盆栽，咁都好合理啊。 所以咧就更加解釋到第五位啦。第五位咧零零舍舍咧就係電鑽， 哦， 即係我諗佢真係可能係諗住掛幅畫。 唔係啊，嗰啲北美嗰啲咧好中意㗎，即係突然間，譬如送把電鑽俾個叔叔啊、uncle 嗰啲咧，好中意裝修，好中意砌嘢。 你屋企有一把電鑽，你唔會買多一把電鑽㗎嘛？ 此言差矣，電鑽依家咧。转得劲啊，快啲啊，个转口劲啲啊，好高追求噶，有啲叔叔伯伯。 电钻咧借咗俾人咧，好成日都 借冇回头啊， 唔见咗。 系啊，真系啊，上年 Thanksgiving 最流行嘅男士嘅礼物就系电钻啊， 喺 北美真系估佢唔到啊， 梯我都试过唔见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